沙头角莲麻坑路游乐场对开山头，寻日下昼发生山火，扑救大约九个钟之后，喺晚上大约十点半救熄，冇人受伤，亦都冇建筑物损毁。山火喺寻日下昼大约一点发生，火场面积一度有大约50×200米。飞行服务队曾经派直升机协助砸水弹救火，附近百名居民一度要疏散。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3%。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29公里，东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横茂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7的时间，留在心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今天早上有白权浩继续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的。今天都还是公众假期来的嘛，是不是？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舒舒服服咁样啦，即是稍作休息一下呢，咁可以准备定插足电嘛，是不是？今天就是2020年的4月13号，咁啊，农历咧3月21嘅，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朝头早起身咧，可能出边都有啲寒寒地嘅感觉噶吓。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3%。咁啊，见到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生效噶，咁啊，都系要特别咧注意啲火种。 啱啱听新闻报道嘅时间咧，就话到喺近沙头角嗰度啊，啲火咧，寻日夜晚咧就救熄咗啦，焚烧咗咧九个几钟头啊，吓喺呢个沙头角连麻坑路游乐场对开嘅山头嗰度。而家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时间对我哋嚟讲咧系非常之重要。如果从一个生意嘅角度嚟到讲咧，啊，原来你能够帮到客户节省佢哋嘅时间，无论系步骤或者各方面，甚至乎批文啊，又或者系理财嘅计划啊，都可以令到佢哋更加悭时间嘅话咧，又或者你系投身于一啲零售业嘅服务，可以更加快捷咁样一条龙去到帮助到啲客人买到想买嘅物品，其实咧。原来啲钱啊就会咁样好快脆咧去到你个袋嘅，因为咧钱本身咧系人买唔到嘅嘢嚟嘅，你能够咧用你嘅技术帮人节省到嘅时候，人哋就会越嚟越喜爱你，就会去帮衬你嘅产品，你嘅钱咪会越嚟越多咯。 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乍现眼前。这个茫然困惑少年，愿一生已过，投入每天永不变。任旧日路上风声取笑我。任旧日万年俱灰也见过，我最爱的歌最后总算唱过，无用再争取更多。风再起时，默默地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风再起时，寂寂夜深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见见欢呼里再泣诉我情，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丝影。来日某天再相见，但愿用热烈掌声欢送我，在日后淡淡一生也不错，那暖暖双手最后可永远伴我，何用再得到更多。这心不再计较与奔驰，我纵要以带泪归去也愿意，珍贵岁月里寻觅我心中的诗。 中想到你对我支持，再听见欢呼里再泣诉我这意，虽已告别了，仍是有一天仍没有一丝悔意。 这首歌曲来自张国荣，风再起时，吹向你自己的风几时会再吹起呢？17度的气温呢？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继续生效啦吓，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1%。利东街啊，又叫做喜帖街，啊位置咧就喺香港湾仔南部装士敦道以及皇后大道东之间。不过咧，其实亦都因为社区重建计划咧而消失咗啦，改作成为咧就大型住宅同埋商场嘅用途。喺1950年代啊，为咗咧就防止商家印刷非法嘅物品，咁啊当其时政府咧就将印刷店集中喺利东街，方便咧去到监管嘅。而呢啲印刷店啊，逐渐咧就印刷出各式各样嘅印刷品，例如系信封、信纸同埋名片。而去到70年代、80年代嘅时间啦，利东街咧就开始变成咧就以印喜帖啊就为最出名啦，几乎每一对新人啊都会去到咧就系喜帖街啊。去到咧就系互相比对啦，同埋去到选购自己心仪嘅样式嘅喜帖噶噃。嗱，喜帖街嘅建筑主要都系唐楼嚟噶，印刷店利用唐楼嘅特点，咁啊发展出即系一种咧就系别具风格嘅一个经营嘅方式。店铺嘅外部咧就系陈列室同埋接待处，内部咧就系厂房。由于咧个印刷咧都可以话系琳琅满目啊，咁啊吸引咗唔少嘅本地人咧就去到欣赏同埋光顾。同一时间亦都有好多嘅外国游客咧就喜欢嚟到呢一个位置嗰度望一望，哇！原来咧呢、这个就系叫做喜帖街嘅位置。1999年啦，咁香港城市规划委员会咧就有意将利东街重点发展成为一个综合嘅发展区。去到2004年初嘅时间啦。政府亦都开始咧就系一个重建嘅计划，咁但系引起唔少市民嘅反对，佢哋认为喜帖街具有浓厚嘅历史价值，应该咧就要保留。可惜嘅系啊，政府喺2005年11月开始咧就回收翻利东街嘅业权，喺2006年10月底统一所有嘅业权，仲喺短期之内清场添，清拆以及开始招标嘅工作。去到咧就系10年前啦，2010年啊2月25日，利东街就关闭咗，代表住咧就系湾仔旧区重要嘅地标咧就正式落幕。不过咧喺2013年3月27日，咁啊同商业集团可以话咧就系同一啊夺得嘅一种项目啦，几个唔同嘅巨头啦重建项目啊，亦都咧就包括咗四栋嘅住宅同埋商场。咁啊喺5年之前咧就已经落成咗啦。啊，当其时政府同埋发展商将喜帖街咁啊重新命名，就叫做喜欢你。喜啊都系用一种分现嗰个两个喜嗰个喜啦，欢就系欢喜个欢，你咧就唔系我同你个你，系自己地方嗰个你，咁啊叫喜欢你。但系唔少人咧就批评呢一个名咧就比较通俗啦，庸俗少少啦。不过点都好啦，咁啊，亦都见得到咧，喜帖街嘅印刷店咧林立嘅景象就已经不复在。今时今日，当你去到呢一个位置嘅时候，你就见到一啲系新起嘅，可能仲有少少咧样式啊，系貌似旧有嘅风光。但系咧啊，城市嘅不断嘅改变，咁啊，亦都咧令到呢一种嘅情景咧又消失咗啦。 种过的花，重新的出发，放弃理想吧，别再看尘封的喜帖，你正在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也不差，就似这一区曾经称得上美满甲天下，但霎眼全街的单位快要住满乌鸦，好景不会每日常在，天梯不可只往上爬，爱的人没有一生一世吗？大概不需要害怕，当初的喜帖金箔印着那位他，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明日同步 呢首歌曲嚟自郑安琪《喜帖街》。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先同听众咧就望一望嘅天气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非常多正能量，因为咧都几干爽。天晴啦，非常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概24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北至到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嘅噃。要有正能量，当然咧就系揾下一啲嘅新闻消息啦，都系俾大家有好多正能量嘅。虽然而家咧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咧嘅疫情咧就影响住我哋嘅生活，其中咧都有一啲嘅个案咧，都令到我哋咧觉得系几鼓舞噶。我哋成日都话啦，可能年纪大嘅长者对于呢一个嘅病毒咧。有機會咧就係感染啦，而且咧抵抗力嘅會更加咧就係減弱添。不過根據翻咧就係英國方面嘅報道啦，有位99歲嘅老婦人，咁啊佢喺上個月25號咧就被護理人員發現呼吸困難啦。咁啊佢喺發現呼吸困難之後，就連進食啊同埋落床力嘅力氣咧都開始冇啦。亦都喺呢一個嘅叫做新型冠狀病毒嘅叫做調查當中咧，咁啊呈一個陽性嘅反應。 嗱，不过咧入咗院之后啊，经过咧就系4日嘅疗养院嘅一个嘅治疗之后啦，呢位99岁嘅婆婆奇迹咁样康复噶，并且咧仲可以咧就系进食添。佢哋话到咧，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鼓舞嚟噶，令到好多人咧嗰个心情咧都可以话系好似一股嘅热血咧涌上心头。而家咧，佢更加可以咧就系食蔬菜啦、水果啦、三文治同埋饼干。啊，佢嘅生活习惯系点嘅咧？佢从来咧都唔会食烟啊，从来都唔饮酒。好多时咧，虽然有阵时叫做食嘢咧都中意食啲口立立啦，不过咧都系尚算 OK 嘅。照顾佢嘅医护人员啊，亦都认为佢已经完全康复啦。而家咧可以自己处理自己嘅日常生活。最难得嘅咧，就连埋疗养院啊，都唔需要咧，即系考虑佢啊，嚟紧会唔会需要帮佢处理定啲后事咧？咁当然啦，佢身边嘅人啊，亦都对医护人员咧就充满住敬意啊，帮助到佢啊，即系照顾自己嘅呢一位嘅婆婆啦，无微不至咁照顾佢。啊，七月份嘅时间咧，佢就可以成为100岁嘅人岁啦。咁我哋当然希望到时可以再报道下佢一啲开心嘅消息，咁就最好啦。亲情咧，当然系非常之重要啦。你有冇关心身边嘅人呢？ 为何因太在乎，爱埋藏心内？为何有苦不诉，问候然后发呆？感激他未及报答的爱，抱歉往日为了幸福差点倒下来，忘掉冷了记得加三比说爱我更加可爱。为何知己可讲破悠长天地？为何始终生放任比老友更少一起？感激他用耐性去讲理，抱歉会为了我过于担心才受气。就算你如何着我，别要再犯那些错，遇着他们曾为用化我，便要承受过太多。能撑过亲切朋友夜半讲心事，还亲昵得似情侣偶尔亲。情侣偶尔亲多几 首系歌曲嚟自杨千嬅，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本港过去一日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自上个月中以来首次回落至个位数，累计1004人染病。新增患者当中，三人有外游记录，包括两名留学生。冇外游记录的患者是一名63岁女子，同早前另一名确诊病人有关，由检疫中心送往医院。卫生防护中心话，市民做好社交距离措施，少咗旅客、酒吧群组等的本地爆发可能受控，是确诊数字回落的原因。但强调本港一直有输入个案，亦都唔知道本地传播链系咪已经中断，市民唔可以掉以轻心。因应疫情，医管局暂停咗一半节数的非紧急服务，正系研究陆续重开，但要视乎人手、保护装备和医院运作等，同时加大了公司型合作以便分流。美国累计超过5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21000几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单日再多758人不治，数字连续第六日超过700。州长国务说，虽然入院人数减少，但民众不应该松懈，又说不应该急于解除任何禁令，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认为，过去一星期的确诊人数似乎已经稳定下来，包括 N95 口罩在内的保护装备，未来一星期应该有足够存货。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预计，国内疫情已经接近顶峰。哈恩强调，仍然会以公众安全和人民福祉为优先，认为可以以5月1号作为解除禁令的目标，但现时去决定几时放宽限制为时尚早。法国再多超过560人死于新型肺炎，数字较前一日减少，累计近14400人不治，确诊人数增加1600多人，至今有95403人染病，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病人减少35人，连续第四日下跌。卫生部门说，数据表明病毒仍然在国内传播并造成影响，但采取的多项防疫措施取得初步成果，不过仍然要保持警惕。台湾的国防部表示，由包括解放军航母辽宁号和五艘护卫舰组成的编队，昨日由台湾东部外海经南部海域继续往南航行，是解放军航母今年首次在台湾附近航行训练。国防部说，六艘军舰今个月初离开军港之后，在黄海和东海航行训练，前日由东海航经宫古水道之后，昨日由台湾东部外海经南部海域继续往南航行，进行远海长航训练，军方全程监控。另外，有监察飞机动向的网站显示，美军一架电子侦察机昨日现身台湾南部巴士海峡一带海域，并由东向西飞行，是自上个月25号以来美军飞机第九次在台湾周边飞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 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翻到嚟朝早嘅6:36啊，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3%，咁啊，见到咧都相当干燥啊，我望下自己对手都知噶啦，咁啊。都是非常乾燥，啲白色紋起曬，成日都唔記得搽 cream 啊嚇，或者搽下潤唇膏啊。咁多位聽眾，如果唔係爆拆咧，一路講嘢，一路又嚇整到個嘴咧，其實都辛苦啊嚇。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現正生效嘅。今天早上繼續咧都有白元豪喺直播室入邊陪住各位。咁啊，今日就2020年4月13日嚟嘅。各位聽眾，早晨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政府两年前就开展贝澳、水口、大澳以及邻近地区的生态研究，用意就是探讨合适的一些保育措施。昨日啫，发展局黄伟伦发表了网志，话到顾问公司在三个先导地区进行了12个月的生态调查，将军澳啦，对唔住啊，系将贝澳啦、水口、大澳嘅整体生态重要性咧，就分别咧就评为高、极高同埋中等至高。亦都指出啦，咁啊评为生态重要性极高嘅水口啦，咁啊系生态调查呢个期间啦，总共录得超过560种嘅动植物，包括稀有或者系濒危物种，就例如系卢氏小树蛙、素雅灰蝶等等。他都表示，顾问公司完成了生态调查之后，正在评估三个先导地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干扰，亦都就是 会就这个保育的措施提出建议。考虑当中有什么措施可以就是令到这个管理更加好呢？ 又或者例如修复逐渐衰落的湿地，移除外来植物品种等等，都可以帮助到的。另外，可持续嘅大屿办事处保育事务主任就话到啦，相关研究旨在检视以及就整合贝澳、水口、大澳三个先导地区以及啦佢哋附近地区嘅现有生态资料，并且为三个先导地区进行详细嘅生态研究，评估佢哋正在承受嘅一啲生态威胁。亦都同时希望探讨下咧，有啲乜嘢嘅保育嘅方式咧系啱佢哋嘅。剛才說過，顧問也都說引述顧問說，貝澳擁有多種生態價值的生物，例如濕地、河溪、樹林等等，生物多樣性豐富。剛才我調查都說超過就錄得500種的動植物，還有些什麼呢？譬如剛才說的盧氏小樹蛙之外，還有就是金常鳳蝶、長子蛙，即是那些手手腳腳的腳趾、手指很長的青蛙。同時貝澳亦都擁有本港少數大面積兼具代表性的低地淡水濕地。淡水濕地是很難得的。另外，大澳在調查期間亦都錄得超過400種動植物，見得到有紅樹林、沼澤、 芦苇床等等的生态结构一个重要的生态系统。至于水口方面又怎样呢？水口就拥有高生态价值的沙坪，就是好像一些有沙的一些平地、湿地、树林和河溪等等多种的叫做生态环境。顾问亦都话到，在这个生态调查期间总共录得560种的动植物，这个是一个非常之令人鼓舞的数字，希望可以更加突显出这几个地方的重要性，从而有更加多的法例或者措施去到帮忙甚至乎管理这些环境。另外，水口从陆地过渡到海洋的天然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仍然保存了一个完整性，是本港极少见到的。水口的沙坪亦都是濒危当中某一些物种的重要的繁殖以及就是育苗场来的。讲回黄伟伦，他就说到顾问公司完成生态之后正在评估三个地区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干扰，亦都就会就保育的措施提出建议，考虑下有些什么的措施，包括就在较高生态价值的地点进行保育方面的管理工作。减少人为的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只是单看这一排，地球因为人类的活动少了，地球又健康了一点。所以我们都要想办法怎样去到保护我们香港现在一些重要的土地。这些土地呢都是除了是我们人类之外，其实其他物种都是栖息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好地去到管有我们自己拥有的珍贵的土地、湿地或者沙坪等等的话，都会令到这些地方逐渐稀少和失落的。 收作品冒险岛。其他的物种和我们人类一起住，真的下都要冒险的心态。他们是 BOP 天堂鸟的作品。今天早上继续都有咪咪在节目里面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些什么啱食的嘢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早晨，早晨，早晨啊，咪咪姐！ 早晨啊，咦，今日攰攰地，似乎冇谂住好特别咁样踢我出场喎、啊， 好努力咁样。抗疫又要身體健康，係咪先？ 唔得閒諗聽 啊！香港人捱咗好耐啊！香港人捱咗好耐啊！俾啲空間大家唞下唞下氣啊嘛！ 唔好用個唔好用個捱字啦！嗱，如果嗰件事得一個人做或者少量人做，我哋就捱。 系， 而家全港甚至全球一起做紧嘅， 系 系啦， 咁啊叫共同進退咯， 唔系就系咯， 啊好嘢喎！經你講一講之後咧。我成個人充滿翻力量， 咁有咁多同伴啊嘛， 充滿翻力量唔掂啊，而家又弊家伙啦， 系 充滿咗力量咁點啊？ 個胃急 call， 肚餓啊陰公，你喳喳臨整啲嘢俾我醫下肚仔先啦、 啊。我咧其實咧喺呢段抗疫嘅日子入邊咧，抗炎嘅日子入邊咧，咁我平時都煮噶嘛，咁啊真係當然會特別留特別特別特別留意嗰啲食材啊， 嗯， 係啊，咁前嗰幾集都介紹咗好多我哋。平时冇留意嘅抗炎啊、抗乜抗物嘅食材啦， 乜、哎、都抗啦，而家系 系啊，总之食咗就仿佛健康啲嘅食材啦。 系啊系啊， 咁、啊、今日咧我就发现一路点解有一样嘢冇提及过嘅咧，正嘢嚟噶咯， 系 系啊， 系咪真系正？贵 嘢嚟噶， 贵 嘢嚟噶，一定包你话正。如果我而家即刻摆一斤喺度，你仲唔即刻抢住攞？ 贵嘢牛腩啊，牛腩啊！牛腩咪正喎、 啊，贵过牛腩， 仲贵过牛腩， 可以保存嘅， 可 以俾你个细路第日咧做嫁妆嘅。 我明啦，两个字嘅， 系 咪？ 系 抱你， 咦？ 掂晒， 嗰啲 friend 嚟噶，其实都系 可以收工啦， 都系 friend 嘅陈年要摆下嘅， 陈年添啊， 系 抱你咯，仲有啲咩啊？ 唉，都话你唔识食噶啦， 唔通就系传说之中嘅果皮， 直头系黄金陈皮啊！ 哇，呢啲啊真系 系啊， 非富则贵。 咁当然我哋有贵有平嘅， 系啊，平有平食，贵有贵食嘅。 但系其实佢哋都有咁样嘅功效嘅，系啦、啊，因为嗰啲果皮晒过之后，变成一啲而家我哋成日咧，譬如我哋有时叫做口垃圾嗰啲啦，然后又分 系啦， 然后又分咧，晒咗几多年啦，咁其实佢经过晒呢个过程咧，咁都系变成好嘢噶啦，咁啊当然 好润喉噶、哦， 系啊， 其实我哋成日靠把声搵食， 所以我哋咪要食咯。点解我成日都唔记得喺度同大家分享嘅？ 哎呀， 咁有好多好多好多种食法嘅，最最最简单个食法真係又可以列入我哋嘅 sorry menu 嘅。 金桔陳皮雪碧。 嗱呢個就飲啦，係咪？如果我哋想食飯，而家帶飯盒啊嘛，我係咪俾個鹹金桔陳皮雪碧你？哇，我噏到啊！鹹金桔陳皮雪碧係啦， 唔夠啊！ 你係咪夠先嗰餐？ 會餓仔、啊。 你要飽噶嘛，係嘛？ 係啊。 咁所以我哋要將嗰啲陳皮擺入個餸度啦。 哦，陳皮啊，陳皮煮咩先至係會最好？ 又喺度扮諗到。 就係我頭先開頭講過嘅牛腩。 炆牛腩嘅时候啊， 炆牛腩，喂，我食过我阿妈嗰啲牛腩入边，好似有啲陈皮喺度、 啊。系啊，嗰啲就大大块果皮摆落去， 哦、 令佢又好味啲啦。系、 啊、 啦，我哋煲汤都会摆果皮啦。 嗯、 我想将佢切碎佢，然后啖啖肉都食到嘅。 哇！ 真系 会唔会好麻烦噶？ 梗唔会啦，真系好简单、好直接，就系将佢摆落个牛肉饼度啦。 牛肉饼啊， 你又啱、啊，陈皮配牛肉。 嗯。 系啊，不得了！咁点解咁简单嘅一个餸，我而家今日先同听众分享咧、啊、真系抵打！ 因为最近先整过一次啊嘛，你 最近咧，妈咪先肯放松呢啲陈皮出嚟咧， 哦，我明啦， 整多啲啊！ 恭喜恭喜恭喜！嗰啲一定系你嘅嫁妆嚟嘅， 咪就系 恭喜你嫁得啦！ 或者开始唔系啊，开始谂谂下，咦，唔知仲要摆几耐？不如食咗佢好过啦，早食早享受。 系啊系啊系啊，希望不如绝望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食咗而家开心啲先系啦， 啱啦， 系啦，咁佢就开放啲陈皮出嚟，咁我就谂办法啦，系咪？咁我就我觉得陈皮肉饼咧，真系咧值得推。 推介俾我哋嘅听众。 吓， 快靓正， 香一定系好香噶啦。 系啦， 我已经幻想到嗰个味道。 咁你蒸肉饼又得，煎肉饼又得，即系你中意边个做法都得嘅。系啊，讲紧牛肉快熟系咪？ 系。 咁讲紧你个陈皮浸完切碎佢，好似平时捞肉饼咁样捞埋落个陈皮度。 其实啲味已经出噶啦。 系啊。 有冇话一个办法令到嗰啲陈皮啲味系最出嘅咧？煎炒煮炸炆焗。炸定系点样？ 其实冇关系，个陈皮就系咪几多钱嗰啲咯，靓唔靓咯？其实冇关系。其实陈皮咧，如果你再study 多啲资料咧，系话陈皮唔好煮咁耐添嘅。 哦， 即系佢个营养价值系。 因为陈皮已经好耐啦。 唔知啊！ 你再煮佢嘅话咧，就耐上加耐啦。 即系唔使话你谂去块陈皮煮三个钟咁先至发挥到嘅，唔系。不当你系炒嘢吓、你炒你炒炒嗰啲菜啊，或者炒，其实 几分钟，几分钟货仔， 真系临最临尾摆，甚至你蒸鱼你都可能系最临尾先至摆一摆， 陈皮都系最嬲尾先至摆嘅。 系啊、甚至有人话，譬如你蒸鱼嗰阵时个陈皮，你系可以佢差唔多得啦，你焗嗰阵有条鱼你熄咗火去焗嗰阵嘅，嗰时先至摆，甚至蘸油嗰阵时先摆面，再蘸啲油落去、都得。 哦、 即系反而系咁样，系啦，咁、所以摆入牛肉度系 very good 嘅，因为其实蒸个肉饼咧，我嘅经验都系四五分钟内嘅事。嗱、系咪应该摆喺呢一个节目度咧？ 应该系 呢个环节度咧，四五分钟嘅嘢。 我听到个重点啊， 系啊， 四五分钟啊，唔系四五个钟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加啲陈皮，咁你嗰餐嘅牛肉饼咧就唔同晒啦。 系咁啲味道咧又衰，但系陈皮咧，我知道嗱，有啲系有啲系西柚啦，有啲系金桔啦，有冇话边一只个味道又会？俾多少少貼士我哋聽眾點樣揀會好啲？ 我唔識啊，我都係買媽攞媽咪嗰啲嘅啫。我見媽咪嗰啲咧就曬多十幾年嗰啲真係黑啲嘅。 嗯， 咁你問我食落去咧，真係曬耐啲擺耐啲咧， 係 真係香香啲嘅、金香啲嘅咁樣咯。咁其實講緊陳皮都係嗰句啦，即係你問我幾多錢咧，我覺得都有嗰個作用。我哋買超級市場買平平地十零蚊包， 即正如紅酒。有啲紅酒幾十蚊咧就已經有啦，有啲紅酒咧貴嗰種我唔知貴到幾多錢啦。個問題就係你覺得啱食嘅嗰個咪就係啱你， 你覺得味道啱你嘅就係啱你。係 啊，唔使下下要揾啲好貴嘅。係 啊，咁佢哋都係講緊用提子，係咪？紅酒有嘅營養佢哋都有。 係啊， 其實一樣咯，果皮係啊， 冇錯。 咁我好中意用果皮嘅，其實果皮等於我用香料咁啊。咁你嗰啲嘢有香料啊？ 其實 使 唔使洗過先㗎？啲 要洗過嘅。有人咧嗱，通常啲人就會刮咗白色個囊，話佢苦。但系亦都有人话千祈唔好刮嗰个囊、 哦， 因为嗰啲先系最好嘅营养。咁我就觉得刮唔刮嗰啲白色嘅囊咧，你通常系点咧？个果皮咧硬刮刮噶嘛，咁你就搵水浸软佢啦。浸软佢嘅时候咧，我通常都系浸佢，譬如一分钟咁，然后即刻洗洗佢。点解洗洗佢咧？因为软咗啦，就方便洗啦。跟住先至再浸。嗰、个浸个水就可以即时用埋啦。 哦， 系啦，如果你一起步就浸嗰个水就唔好用， 唔好嘥咗啲味啊嘛。 冇错冇错冇错。咁至于你刮唔刮个里边嗰个果皮嗰啲肉咧、就你自己中意啦。 即随猪面啊呢、這个。 因为咧你唔刮佢系的确会多少少苦涩味嘅，咁亦都正正有啲人中意 男士就喜欢啦， 中意食嗰阵味系啊。你刮咗咧就的确系冇咁香嘅，系啦，或者刮少少咯，即好似个柠檬皮咧， 清咗少少咯。我觉得如果刮咗嘅， 冇错，我哋柠檬皮我哋用新鲜柠檬。皮煮嘢，你会刮面啲皮，但系你唔会刮到咁深，见到啲白肉噶嘛。咁、但系都有人刮多少少，因为唔怕嗰种味，反而中意嗰阵味。 系啦，有啲人会觉得苦。 你自己 拣 啦，你自己拣啦。咁你捞个牛肉饼，好普通嘅材料啦，豉油啊、糖啊、酒啊，系啊，咁啊加啲马蹄仲爽口，系啦。 系、 哦。然后摆啲陈皮落去，捞佢，然后蒸，搞掂。即系四分五分钟内一定蒸得熟。咁如果你想香口嘅，你就变成煎，搞掂。 哇， 系咯， 几好嘢喎、啊！你真系 系啊，快靓正系 呢、這个真系快靓正、啊。 翻去我哋最大嘅题目， 系啦， 快 靓正 系啦， 啱啊！好，大家有机会试一试呢个 陈皮牛肉饼。 陈皮牛肉饼，多谢咪咪，拜拜。 别发功，能勉强戒住伤痛，但喉咙还在痛。 你再怀旧，我也懂，还称赞我够上进，但可惜那时你都不相信。我道恨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要如从前纯熟地碰我，仍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摆逃避输得更多。求你别说错过我其实亦爱我，何以既若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在杀死我。几时前度没法子，如这性白纳得意，分与你当玩意。数十年后我也知，如果见你我愿意，将一关过完再单打一次。我道行都低估了你，我以为撑得起，一句为什么不找找你，我练到再倔强再绝也永没法比。求你别挑如从前纯熟地碰我，而我问我为何还能够碰伤我，不要让我一败涂地输得更多。我其实亦爱我，何以其样放过我，你已仿佛有神助，一关心我已经等于再杀死我。 妹妹 Chan 同我哋介绍咗佢好多嘅必杀技，令到我哋喺做呢啲嘅便当嘅时候咧，更加得心应手。古巨基嘅作品《必杀技》啊，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49%。先听听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傻猪猪嚟嘅，而家咪俾你等到咯。 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的下半生。又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爱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为了名分被记载，叫残年别记起来，全因我这位蠢才能够最亲爱。 Jenny 话终于等到机会唱非剧集歌啦，而歌入面都系关于等待嘅。 最亲爱， 讲就算俾人笑系蠢材都好，都甘心守候自己嘅爱情。作曲编曲 Larry Wong， 填词陈耀森，监制舒敏。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吴若希《这位蠢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对所有中国公民和外籍人士一视同仁，所有外籍人士必须严格遵守中国法律，配合防疫工作。沙头角莲麻坑道游乐场对开山头，昨日下午发生山火，扑救大约九个钟之后，在晚上大约十点半救熄，冇人受伤，亦都冇建筑物损毁。山火在昨日下午大约一点发生，火场面积一度有大约50×200米。飞行服务队曾经派直升机协助砸水弹救火，附近八名居民一度要疏散。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本港今早天气清凉，各区的气温降至17度或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喂，老细啊，你啲餐台唔够1.5米距离。 阿 Sir 搬台之前咧，要做初步嘅危险评估先得噶。 咁系咪评估完就搬噶啦？ 都未得，我要搵埋手推车啊、升降头或者吊机先得噶。 嗱，你哋唔合规矩系犯法噶吓。 吓，阿 Sir， 我哋唔系嗰啲餐饮食肆，我哋卖紧嗰啲餐台家私啫，唔系咁都犯法系嘛？ 咁不如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啦。 体力处理操作小小心心，开工顺利，包保唔会扭亲。 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举事务处 mark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2-6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同埋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仲未成为选民，就快啲喺5月2日之前登记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咁啊，分头广播之后啦，咁啊，而家晨光第一线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哇！啲濕度咧真係好低，所以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咧都生效啊！濕度48%， 好乾爽啊！今朝早所 以係啊，早晨啊 ，Barbie， 好乾爽，但係會唔會好乾啊？啲皮膚？ 我又覺得還好，因為女士們咧，通常咧，如果你做開護膚程序咧，乾燥極咧，你都唔會覺得好乾嘅啫。 因為我冇做開呢個護膚嘅程序 啊，可能 我連搽 cream 都有啲懶嗰啲人嚟㗎， 咁就唔得啦。因為如果咧，你譬如夜晚黑咧瞓覺嘅時候搽咗 cream 咧，其實照計嚇，咁你第二朝起身嘅時候都唔會覺得好乾嘅，係咯。咁但係咧，可能 你丈夫搽唔搽？ 我會逼佢搽咯。 哦，係啦， 係啊，啲男士都唔係幾中意 嘅，唔知點解咧？即係嗱，我唔抗拒嘅，其實搽 cream 我都唔抗拒嘅。 嗯， 但係有陣時 唔搽咧。 就是懶咯，即係對呢一方面是很懶惰。 我又不是，我先生是不喜歡隻手掂到個 cream 嗰種感覺。 我 OK 噶，我 OK 噶，係啊，其實我冇所謂嘅，即係我用嗰隻 cream 個味，我自己又中意。 係， 真係一個懶字啊， 嗯， 即係扭開個蓋搽少少都懶，呢咪乞人憎咯。 唔係嘅，或者你即係喺屋企太多嘢兼顧咧，所以你就分身不下去搽個 cream 咯。即係可能小小白已經當住你一棵樹咁樣攬實啦，爹哋咁。你去到最后一刻，你都系要黐住佢嘅时候，你必得人去搽 cream 啊？ 可能啦，都系藉口嚟嘅。 我帮你揾啊嘛，依家 以前未有细佬嘅时候，咪一样系懒。唉，冇得好讲嘅呢啲。咁啊，出边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7%啦。咁啊，而家咧见到好多人咧都中意去行山啦，系咪先？咁啊，都见到咧几多嗰啲行山嗰啲新闻咧，就话到哇，嗰啲附近咧啲人头啊，真系相当之。人头涌涌啊！ 我依家见到啲图片咧，我觉得简直同咧香港有啲咩大型嘅庆祝活动嘅时候咧，嗰个嘅人嘅流量系差唔多。 所以有好多新闻报道咧，都话到香港人呢几日咧，因为第一大家唔飞啦，系咪先？咁亦都冇乜游客嚟香港啦，大家就涌晒去嗰啲咧叫做 call 系郊外嘅地方。 嗯， 然后郊外的地方有太多人，即系都讲都讲到沉啊呢啲。咁但系咧就除咗郊外之外咧，连埋呢个将军澳嘅单车公园咧。 單 車都好多人，点嗱？单车公园咧，除咗系踩单车之外咧，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入边有几棵樱花， 哦， 系真系真嘅樱花，系啦。但第一唔系假嘅，第二咧系嗰个品种系真系樱花，而唔系似樱花吓。好啦，咁去到嘅时候咧，啲人就会发觉，咦，单车公园有樱花睇，咁大家都系谂住今年已经冇得去 日本睇啦， 日本、韩国冇得睇樱花啦，咁大家个心已经好红噶啦，哇，要去睇樱花。咁虽然长洲都有啦，咁但系就话到而家将军澳嗰啲樱花咧就又开咗啦，有啲传媒登咗出嚟就话啊都好靓啊咁样。不过都系不断提住大家咧，其实而家人太多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啦。 系咯， 太多人聚集嘅时候咧就。盡量分翻開，或者其實櫻花睇少一年咧，我自己就覺得冇乜所謂嘅。嗱，單車公園嗰度咧，而家就話有十幾棵嘅櫻花，原來十幾棵入邊咧都有唔同嘅品種嘅。嗱，有一個咧叫做分別咧就係櫻花咧就係譬如櫻桃啦，有啲係富士櫻，仲有咧就係吉野櫻。系啦，咁去到嘅时候咧，我唔知佢，我冇去过啦，我唔知佢嗰棵树嗰度会唔会有个牌仔？你知渔护署咧，好多时啲树木咧有 number， 或者有部分地区，譬如系嗰啲教育径咧，新市教育径嗰啲，佢会有个牌，佢写住呢一只系呢棵树，系啦咩品种嘅？咁唔知呢一个樱花佢会唔会有个牌又写翻咧？就是、富士樱、吉野樱，跟住樱桃咁样。如果系嘅话，咪你又真系行过。或者真係行過嘅時候就唔好留企喺度咁耐啦，盡快行，咁大家流水式咁樣行就算啦，係咪先？就算上到山都係噶，網上面都有啲叫做video 咧，就喺度話，因為太多人行山，咁啲直升機咧，甚至乎即係嗰啲。飛行服務隊直升機直頭有廣播就話大家盡量遠離翻嗰個人，唔好聚集啦咁樣。如果唔係咧，即係咁辛苦啊！而家你見到香港嗰個叫做確診數字咧，跌翻落個位喎。 係啊， 咁你唔好因為即係呢幾日復活節大家鬆懈咗，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聚集。咁然后咧，去到十几日之后咧，就突然间个数字上升翻咧， 咁啊真系大件事啦。 系啊，即系你谂下十几日之后，如果数字上升翻，即系代表我哋呢几日咧，系因为复活节假期而令到我哋之前嗰种嘅努力咧，食肆冇生意或者酒吧又啲人客又好凋零咁样。那個嘅心機咧白費曬，係咪？ 同埋亦都係好多人嘅共同努力嚟嘅，其實，因為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好似我咁啦，我就好乖咁留喺屋企啦。 係啦，咁啊啱啦，最緊要咧就係就算你真係要出去嘅，去啲人少啲嘅地方，係啦，去買完自己必要嘅嘢，做完自己應該要做嘅事情咧，就喳喳臨就翻屋企啦，唔好再喺街上面或者喺人多嘅地方咧嗰度流連啦嚇。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到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出边交通今日交通早啊休息啦，系咪先？不过咧都喺呢一个嘅地图上面咧都有啲交通显示器嘅，咁啊见到呢一个出边嘅路面啊，今日又公众假期啦，二嚟而家受到疫情困扰，出边咧都好多地方都路路畅通噶啦吓，咁啊唔系好见到塞车嘅，咁啊但系都有啲整路，不过整路嗰啲我哋呢度就未有资料俾到大家啦。咁但系天气方面咧，我哋就可以有出边嘅阿 O 话俾我哋听系点样。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早晨。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阿 O 出边 系啊， 你有冇爆叉噶、啊、你个嘴？ 咁、哎、又冇、啊，不过今日天气咧依然系好正啊，咁、那个阳光咧就微微咁样晒住啦，咁啊今日咧小弟已经去咗公园嗰度啦，又系睇下啲叔叔伯伯神运咯、啊哦。喂，同上个礼拜五咧即系假期第一日开始咧，再多啲人。再多啲人， 哎呀，我啱啱先同芭比咧喺度讲话，因为将军澳单车公园有十几棵樱花，即系叫啲人咧就唔好去睇啦，系啦，即系出年先至睇啦，系咪先？或者你睇咗传媒报道，见咗啲相啦。人哋嗰啲記者其實影相好叻嘅， 係啊，你去到未必影到呢個質素。 你去到咧，其實影唔到嘅，咁靚嗰啲相，係啦，睇咗手機嗰啲相就算數啦，係咪？ 係啊，講得好啱啊，我完全支持小白，因為你見到咧，即係喺長洲啊、西貢啊，即係睇翻琴日嗰啲新聞咯，哇，簡直係萬人空巷啊嚇！更加即係外國媒體《開合時報》咧都話，哇，長洲咧咁多人啊，可能香港嘅疫情咧就已經退去啦，咁样即系根据外国嘅媒体咁样讲，所以我都觉得，哇，即系究竟系咪真咧？咁当然，即系我哋嘅卫生部门咧都有讲话，喂，大家唔好放松啊，唔好以为即系琴日嘅确诊数字减少咗，去翻单位数，跟住大家就掉以轻心啊，咁又唔好嘅。不过依家身处喺公园咧，估计啲公公婆婆都惯咗神运啊，落嚟透透气啊，咁啊，即系都系戴翻个口罩嘅啊，特别见到一个婆婆咧厉害，咁啊佢。耍紧呢个玉女剑法啊！玉女剑法好改嘅啫， 你有冇被佢智商？智商？智商？ 佢系咪玉女我唔知道啊！咁但系咧，就佢耍紧呢个，哇！个剑锋都几劲下，发发声咁样啦。 可能系古墓派喎、啊。喂，你行，你扮杨过行过去同佢相应啊！ 哎呀，唔好啦，我又费事喺啲高手面前，人哋高手过招，啲剑锋发到我块面， 系啊系啊系啊， 个嘴爆炸。块面都会流起血海上嚟。喂，不过咧，小白啊 ，Barbie 啊，你哋咧有冇留意到？喂，琴晚咧其实都刮起大风啊，即系温度咧都相对几低下啦。咁啊，即系估计即系今日温差都会几大。喂，原来咧，琴日睇翻天文台讲咧，即系呢个温度高同埋低咧，点解无端端个温差会咁大？譬如一阵间晏昼应该又会超热啦。咁啊，依家其实出嚟个体感温度，我估有15-16度到啦。咁啊，转个头啊，小白同芭比再补充啦。咁点解温差会咁大咧？原来这个呢叫做倒春寒，原来每年都有几日是这样的。这个倒春寒呢就是天文台的一个用语来的，就是说原来呢每年的二月至到四月期间呢就会在北方呢有一些冷空气频繁这样呢南下，这样就会造成这个温差较大的现象，名字就叫做倒春寒，即是倒转的倒，春天的春啦，同埋咧 寒冷嘅 寒冷系啦，春寒咁样咯，系、哦、啊，咁呢个都几得意啊！琴日揾得到，所以又可以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系、啦，好好啊！呢、這个即系有啲咩现象，其实都系好好，系啊，系啊，倒春寒咁又学识咗一个字啦。 系咯， 以后咧就啲人问我哋，诶、点解呢度总系有几日咧？突然间日夜温差咁大，因为倒 春 寒 咯、 啊。 好，咁啊，我同阿婆婆对下剑先啦，依家。 好，喂，小心啲剑锋， 系啊。知道 好啦，我哋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就揾你出嚟啊， 好， 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天晴啦，非常干燥，早上咧系清凉嘅，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4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啊，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亦都系较大嘅，可能倒春寒嘅效应啊吓。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现正生效。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系边个啊 ，Barbie？ 是 Andy 何安达啦， 一齐听一 下。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 Andy 何安达啦。早晨啊 ，Andy。 早晨 ，Barbie， 各位早晨。 啊，嗱，复活节假期咧就特别多人中意外出，虽然就话咧去一啲郊外嘅地方咧，好似可以呼吸下新鲜空气，咁但系咧会唔会越嚟越多人都变成一个人多挤迫嘅地方噶？ 系啊，即系啲卫生官员都呼吁大家唔好咁样做啊。 嗯。 隔离隔得耐咧，就大家都好想出去。即係吸下新鮮空氣啦，咁呢個唔係淨係我哋香港人係咁嘅，我哋就中意行山多啲啦。但係紐西蘭咧，其實最近咧都出現咗同一個情況，佢哋咧報紙上高有一張相咧，係引起到全國嘅討論嘅。嗰張相係點樣呢？就係、是、大家想象係一個好大嘅海灘，就即係啲浪打上嚟咧，就有一個人喺度滑緊水嘅。 哦，即係滑浪啊！ 冇錯啦。咁而嗰度就遠景啦，近景咧就一架警車泊咗喺度，有個警察叔叔咧就揸條腰就望住嗰個人咁。咁呢張相點解咁多爭議咧？就係、是、因為新西蘭咧，其實而家已經係佢哋啊對抗疫情咧就分開四級嘅應對計劃嘅。咁而家咧就是、最高個級咧就係、是、第四級。第四級咧就包括咧就係話你就喺自己。嗰、那個住嘅鎮啦，即係呢個紐西蘭多數係新西蘭多數係講一個鎮咁樣啦，就唔好揸出自己住嗰個鎮啊，揸車就。 哦。 咁亦都咧，啲水上活動咧就全部係禁止噶啦。游水啊、滑浪啊、釣魚啊、遊即係揸遊艇嗰啲，全部都要停噶啦。係。咁但係咧，即係唔知係咪呢個新西蘭人嘅 DNA 裏邊咧，就好中意自然啊。 嗯。 咁就繼續咧，就呢個復活節假裏面咧，都好多人都繼續去沙灘。 嗯。 咁甚至咧就佢哋嘅警察咧，要特別咧就做啲路障出嚟咧，就係截住啲人，我哋唔好再去沙灘啦咁樣。 嗯。 咁由佢哋正話講話分四級啦，嗰、那個應對計劃。其實就3月25號開始咧，已經去到呢個級別嘅啦。 嗯。 咁淨係就住滑浪呢件事咧，即係去唔應該去沙灘嘅去咗咧，就到我哋今日係星期一啦，就我估到我哋講嘅時候咧，佢哋應該有超過7-8個人咧，就因為咁樣被警察咧，哥哥就截咗噶啦。 哎呀，咁但係真係有一啲警務人員係喺啲沙灘嗰度駐守住，你落水啦，我就俾告票你啦，咁樣嘅措施嚟噶。 嗱，佢而家咧基本上就係呢幾日假期咧，就喺啲公路嗰度咧就擺啲路障啦，就截住啦，即係你翻屋企啦，唔好去啦咁樣啦。咁就再講話大約7-8個呢啲個案啦，其中裏面咧就多數都係警告完咧，大家翻屋企就算數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告票咧，真係發告票咧都有84張。咁正話話係咪就係睇住佢啫嘛？佢上翻水咧就捉佢咧咁樣。係 咯。 咁就試過咧，佢哋真係就派架啲快艇出去咧，就係、是、截住都會有嘅。咁而家咧就除咗喺公路上高有咧，就基本上啲比較熱門嘅沙灘咧，都有啲警察喺個岸上高，就叫大家唔好落水啦咁樣。 咁但係呢啲措施生效嘅時候，到底對於呢一個成個抗疫計劃嚟講，佔嘅比重同埋大家個亮點喺邊度咧？ 嗱，呢一個亦都係新西蘭人自己問嘅問題嚟㗎，因為佢哋而家嗰個應變級別咧，其實咧就連國會都唔開㗎啦，即係啲議員都唔開會㗎啦。 係，即係總之完全減少得人群聚集嘅方案咧，都已經做曬㗎啦。 係啊，咁但係就好似 Barbie 你就問咗問題啦。咁究竟喂我去游下水沙灘冇乜人，應該冇乜所謂啊？會唔會係過分咗啊？即係侵犯咗人權啊？又或者咧係啲即係個經濟上高輔助嗰啲策略夠唔夠啊？啲應對疫情嘅設備夠唔夠啊？咁樣，咁冇咗國會，即係冇咗議員監察住咧，會唔會係做得過分咗，或者做得唔夠咧？咁樣，咁所以咧就新西蘭其實即係大家都讚佢做得好咧。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喺國會停之前咧都做多咗個決定，個決定咧就係、是、組織一個咧特別嘅委員會，就11個議員，就5個係反對黨，5個咧就係、是、執政黨。主席咧就系、是、执政党个领袖嚟嘅，咁佢哋就继续喺呢、這个国会停摆嘅时候咧，都发挥监察政府嘅作用。咁佢哋自己咧就唔开，即、就、系、是、开会啦，当然要、一个星期咧就开3日每一次咧2.5個小時。 哦、 但系佢哋咧就视像会议嘅啫。 就唔係話大家坐曬喺個議會議事廳裏邊咧就開會，唔係咁樣嘅。 嗯。 咁傳召啲譬如係專家，又或者係啲政府負責嘅官員咧，去解釋嘅政策啊，或者係俾佢哋質詢咧咁樣啦。咁被質詢嗰啲人咧都唔使即係去到個議會嗰度嘅，都係用視像會議解決。 係。咁啊，即系可以解決咗嗰個真係大家面對面聚集嘅問題啦，但又會可以運作得到咯， 嗱，咁其中一個咧，即係當然被問責啦，可以咁樣講啦，係呢個衞生部長啊。 點解啊？ 呢個衞生部長咧就叫做David Clark， 係佢當然係要講佢做佢自己嗰啲對抗疫情嘅策略做得好唔好啊咁樣啦。 嗯。 咁好快咧，佢都其實係。可以話從善如流嘅，即係其中一個批評咧，就係啲測試唔夠，即係驗有冇人需要係做測試，睇下佢有冇帶菌啊咁樣啦，就做得唔夠，咁即刻咧就加咗倍嘅啦。但係咧呢、這個部長第一下去到講第一件事咧，其實就乜都唔講，第一件事咧就係要道歉先。 哦，點解咧？ 因為佢話佢自己做咗一個好愚蠢嘅事。 嚇！佢唔係去咗滑浪啊嘛？ 佢就冇去滑浪。佢车咗佢一家人咧，就去咗二十公里之外嘅一个沙滩嗰度散步。 哦，即系脱离咗自己嗰个镇咯。 同埋咧，亦都系即系违反咗咧，你唔应该喺呢个时候咧就系出街周围走咯。 系，但系点解佢会讲出嚟咧？ 佢自己系卫生局局长嚟噶嘛？ 系咯，咁但系佢又要做，但系又要讲俾人听，咁点解咧？ 因为佢俾人睇到啊嘛。 哦，系啊，即系可能俾人睇唔到，就未必会咁道歉啦。 佢结果咧都因为咁样炖咗冬菇噶啦。 哎呀， 仍然咧都做紧卫生部嘅局长啦吓。 系。 咁但系咧，即系佢纽西兰就比较特别啲嘅。佢哋啲官员咧通常都会同时有两个职位嘅、 哦， 一个就主要嘅啦，另一个咧就系、是帮下手嘅， 即系兼任埋， 系佢兼任，即系都有负责系财务嗰边嘅。 嗯， 咁佢哋个女总理咧就话你唔使做嗰份啦，咁就将佢降到咧系成个内阁里边咧最低级嘅一个国员。 系 而家排第尾嗰个咧就系佢嚟啦。 嗯，但系唔知道咁样炖冬菇法对于个薪酬有冇影响咧？嗬 、啊，咁我唔知啦。 如果冇影响嘅话，都未尝唔系一件好事、啊。 嗱，佢呢個用呢個方法啦，即係繼續咧係用視像會議咁樣去監察個政府嘅運作啦。 嗯， 其實呢一個喺澳洲咧都好想強佢哋嘅，係因為澳洲而家個國會咧都係停咗噶啦。 嗯， 咁佢哋啲民意調查出嚟咧，就做咗差唔多有七成嘅人咧就覺得話，都唔係好妥喎，都係應該咧，好似新西蘭咁樣啦，就雖然國會自己唔開會。但是呢都应该用啲即係透过互联网各种方法呢继续係啲议员去监察政府先至得。咁、我正话讲话呢一个新西兰个特别委员会呢嗰、那个主席有个係係个保守党嘅係个反对党嘅领袖啦。咁佢自己呢其实都出咗事嘅。 吓点解呀 你想象即係新西兰呢佢哋全国即係啲議員喺唔同嘅地方選出嚟、然之後咧就去首都啦，去喺威靈頓嗰度就開會咁樣。咁佢哋正話講做視像會議，但係呢一個主席咧，佢就決定咗咧由佢自己嘅選區咧揸車去翻國會嗰度主持呢個視像會議。咁、都俾人問佢喂。咪你咁樣都好似犯咗例 喎，係咯，我點解啊？ 咁但係個解釋咧就話咁樣先至係比較有效啲，即係各方面咧嗰個支援比較好啲咁樣。咁但係佢都叫做好斯文噶啦，即係譬如喺正話講嗰個 David Clark 啦，就第一下出嚟道歉嘅時候咧，佢其實都冇針對咧，就係話即係用唔係用黨派嗰個角度去睇、既然你執政黨出咗事啦，咁我就繼續咧就。啊，嗰個棺材釘咧就抌得大力啲咁樣，佢完全冇咁樣做。 係 啊，佢一啲都冇就住呢件事咧就炸爛佢。咁好快咧就講翻啲正經嘅事。 嗯哼，咁唔知道到底呢一啲嘅方法咧係咪真係淨係適用於喺新西蘭咧嚇？因為嘉欣見到咧過去幾日嘅新聞片段咧，好多嘅市民咧都會外出啦，無論係郊遊好啦，定還是係食肆食飯咧，好似都比過往幾個星期咧更加熱鬧嚇。 係啊，其實係唔應該嘅。 係咯。即系唔希望香港嘅一啲警方要好似新西兰嘅警察咁样驻守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去劝喻啲市民咧翻屋企啦，唔好再出嚟啦，咁样啦。 系啊，嗱，咁我讲翻新西兰最后呢句咧，就佢 四月二十号咧就会决定咧，就系咪由第四级咧就降翻落第三级咁样。 系。 咁但系即系佢哋啲舆论讲咧，似乎嗰个机会都唔好大噶啦。 嗯，小心驶得万年船啦，都系睇定啲先，都唔知道到底呢个疫情到底来势汹汹要持续几耐嗬。 是啊，呢条问题我想冇乜人可以答到啦。 好啦，亦都希望借住呢个机会咧，祝大家今日嘅公众假期咧可以愉快啲，亦都身体健康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愉快感觉，礼貌精神，踏出自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好啦，嚟到朝早嘅七点二十九分嘅时间啊，再提提大家出边1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46%咋，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累计超过5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21000多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单日再多758人不治，数字连续第六日超过700。州长国务话，虽然入院人数减少，但民众不应该松懈，又说不应该急于解除任何禁令，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认为，过去一星期的确诊人数似乎已经稳定下来，包括 N95 口罩在内的保护装备，未来的一个星期应该有足够的存货。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预计，国内疫情已接近顶峰。哈恩强调，仍会以公众安全和人民福祉为优先，认为可以在5月1号作为解除禁令的目标，但现时去决定几时放宽限制为时尚早。意大利的新型肺炎疫情继续有缓和迹象，过去一日新增431宗死亡病例，是超过三个星期以来最低，累计近19900人不治，确诊人数增加近4100人，比起前一日下跌超过600人，至今156300多人染病，需要接受深切治疗的病人比起前一日减少38人，至3343人。政府科学顾问认为，数据显示封锁措施正是产生正面的影响。歌手许冠杰昨日下午在尖沙咀一个商场的天台，以网上直播的形式举办演唱会，制作团队超过4人。食物及卫生局说，禁止人群聚集规例列明，在工作地点为工作而进行的群组聚集可获豁免。豁免是否适用于演唱会制作单位拍摄节目，视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性质，例如公众能够进入，參加者是否有工作指示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官員開會期間，亦有透過視像欣賞演唱會。他認為粵語流行曲仍然大有可為，香港的高質素演唱會將會是經濟邁向復甦的重要元素。康文署會和演出業協會商量，如何在疫情過後在場地安排和場租方面提供支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我哋大家用加薪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立法会选举在九月举行，泛民建制各出奇谋抢滩。去年区选出现大变天，加上社运效应，泛民能不能够再下一城，赢到过半数的议席呢？铿锵集，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7:36啊，今朝 spot 到你噶嘛？除咗我之外，当然啦，头先应承咗大家，仲有 O 喺电话侧边同你哋一齐 spot 下 spot 下嘅。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朋友啊，假期快乐。咁啊，今日不如咧同大家数下榜先啦。我都知道咧，阿仙儿啊，中文歌曲龙虎榜，小白你就有呢个日本流行榜啦。 系啊。 咁啊，今日咧就数下呢个金靴奖嘅暂时个排行榜先啦。因为咧，其实欧洲金靴奖咧之前美斯啊红霸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嘅，系咪啊？ 系。 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美斯啊吓，可能就有机会啊，呢个形势有变，因为随住咧呢个欧洲嘅联赛咧就未必可以如期举行到啊，可能咧就会因应咧今年啊，暂时边个入波最多咧去定今年啊欧洲嘅金靴奖系花落谁家咁样，但系无独有偶，美斯真系麻麻地啊，可能今年踢得咁样，咁啊逐位同大家数下咧，咁啊第十位方面咧就系、效力阿仙奴嘅奥巴美扬啊，入咗17球啊，咁啊佢入边仲有一啲叫做联赛嘅系数嘅，咁啊唔系净系斋计入波嘅金靴奖嘅计算方法，咁啊获得34分啦。咁虽然阿仙奴就打得唔好，咁但系咧奥巴美扬啊依然咧可以叫做暂时位列第十位啦。第八位咧就系大家都几认识噶啦，就系、呢个麦巴比、效力法甲嘅 巴黎圣日耳门， 系啦，咁啊入多个奥巴美扬几球啊，入咗18球啊吓，联赛系数又2.0咁样啦。咁你话一路数落去有冇啲熟啲嘅叫做名字啊，咁當然有啦。去到第六位咧，先到美斯喎、咁啊美斯就效力巴塞隆拿啦，今年入到19球啫，原來都冇留意。美斯入波原來唔係好多。 如果美斯咧而家個位置喺第六位嘅話咧，咁佢要再上去到頭三名都有啲問問地喎。而你話如果而家截榜嘅話，佢同只金靴真係要講拜拜。 係啊，所以就美斯嘅 fans 咧，就真係要留意翻下嚇，咁啊有好大機會都接榜噶啦，其實咁啊，位並列第三位咧，有三位嘅球員，所以暫時就未分到一二三住嘅，咁啊第一位咧就係、是、啊。迪姆華拿啦，就係、是、效力咧德甲嘅 RB 萊比錫嘅，入咗21球啊，聯賽係數咧就 2.0 啊，都係得分有42分啊嚇，咁啊，仲有咧呢個艾寧夏蘭特啦，就係、是、之前我同你都有講過啦，多蒙特咧話入好多波嗰個僆仔球員，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前途無可限量啊！ 嗰、那個真係前途無可限量啊！暫時咧就超越埋美斯添。咁當然，你話美斯嘅敵人最大對手呢、這個世界得一個嘅。 C 朗啊， 係啦 ，C 朗咧都係同頭先講嗰兩位球員咧並列第三位嘅，就係、是、基斯坦奴朗拿度啦，效力咧意甲嘅祖雲達斯，入咗21球啊！啊，聯賽係數咧又係 2.0 咁啊，因為始終好多聯賽咧都未去到尾聲啊，所以咧就。暫時嗰聯賽嘅係數咧就未計得咁好似，不過就單單從入球去計咧，就暫時呢三位嘅球員咧就位列啊呢個歐洲金靴獎嘅頭三名，咁不過都係暫時排名不分先後嘅。我睇翻咧，原來歐洲金靴獎咧由1967年啊開始咧就設立啊，即係大過你同埋我啦， 肯定啦， 67年咁啊。計算排名時咧，除咗入球嘅數目啦，亦都會咧計算以聯賽水平作為基準嘅一個係數嘅。咁、哦、啊，美斯咧喺2018-19年嘅球季咧，第六次咧奪得歐洲金靴獎啦，破盡紀錄嘅。但係咧，今季嘅聯賽進行咗大半之後咧，情況就有啲唔同啦。所以咧，理論上咧，美斯就冇乜機會攞到呢個金靴獎啦，就未能夠做到咧。哦7年霸咁啊！不過你知道哇，金靴獎攞到翻屋企個櫃，其實都即係呢啲星級球員咧，你屋企個獎杯櫃咧，你真係要預翻大啲嘅 size 去做啊！真係唔係一兩個獎杯咁簡單。 梗 係 啦，你知唔知佢哋嗰啲星級球員啊，攞嗰啲獎杯直頭咧，真係我同你屋企個廳加埋都唔夠佢擠啊！ 梗係啦，不過佢哋星級球員。佢哋个厅又大过我哋屋企个厅， 咁梗系啦。佢哋个睡房大过我哋屋企啦。 系啊，唔系佢哋个厕所可能等于我哋屋企咁大啊。 系咯， 咁所以努力踢波都系一件好事嚟噶，专注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估计小白你迟啲可能个屋企都要整一个奖杯柜啊，等你两位公子第时攞好多唔同嘅奖项咧，摆喺个奖杯柜嗰度啊。等啲 uncle auntie 去到嘅时候威威啊！ 希望啦，胜利贵言都写你过嚟参观下啦吓，如果有嘅话， 好，即系要咁话。喂，咁啊呢一类咧，叫做显赫嘅球员或者价值不菲嘅球员咧，今日仲可以讲多一单咧重大嘅有机会嘅转会市场嘅消息。 哦，唔通你系谂住讲美斯会唔会过国际米兰？ 唔系，系关于英超方面嘅。效力多年嘅熱刺嘅球員啊，哈里簡尼咧想走啊！ 哎呀，走去邊啊？ 去邊咧？究竟都係英超嘅球隊嗱，唔係阿仙奴，唔係車路士， 係即係唔係倫敦啊？ 係啦，唔係曼城， 曼聯啊？ 係、哎，真係有機會喎、啊，去曼聯啊！嗱，同大家講多少少個內文俾大家聽下啦。其實咧，哈里簡尼咧自一月咧。左腳傷之後咧，一直咧都冇啊喺聯賽嗰度再披甲噶啦。早前咧，佢喺 IG 咧進行直播，咁啊有啲朋友就問到佢啦，喂，講到喂球季如果六月尾咧都唔能夠重開嘅話咧，就有機會取消啊。嗱，呢個真係英超嘅情況嚟嘅。咁啊，哈里簡尼就話啦，如果去到七月八月咧都仲要比賽嘅話咧，下個賽季就有機會壓後噶啦。咁啊，我就睇唔出咧球會咧。或者球員咧有啲咩好處，更加咧暗示咧，如果熱刺啊贏唔到冠軍咧，或者係時候離開球隊啦咁樣。咁啊，大家都知道今年就算係提早腰斬個英超又好，提早就算真係跟翻賽程完結，其實啊99.99% 都係利物浦攞冠軍啦， 係啊， 即係熱刺攞唔到冠軍啦，即係。是时候离队啦。嗱，有关言论一出咧，引起热刺嘅班主啊利维咧非常不满啊，萌生咗咧，与其啊你要高调地走啊，不如啊我啊大力咁样卖走你哈利简尼啊吓。咁啊，不过咧 大前提咧系要啊，有能够付出咧超高转会费嘅球会，咁啊暂时咧好似好魔鬼曼联咧就都几有兴趣啊，出2亿磅咧去接货、哦， 哇！ 呢个2亿磅接货咧，其实就再高过咧尼马喺2017年咧由巴塞隆拿咧转会去到咧巴黎圣日耳门嘅1.98亿磅啊嘅世界纪录，应该会刷新一个新嘅纪录啦。咁如果呢个咁大嘅交易咧系成交嘅话咧，应该咧又可以改变呢个球坛嘅历史啦。哈利简尼咧就会成为现今咧转会市场咧转会球员啊嘅转会费咧第一位嘅球员啦。咁啊真系都有啲咁机会、哦。睇翻曼联嘅领队啦，苏斯克查咧希望啊下个球季咧大展拳脚啦。日前咧，已经啊有报道指出咧，佢有意啊喺季后咧就大清洗啦。之前都有讲过啦，话咧想将亚历士山齐士啊嗰啲球员咧就全部买走晒，迎接咧一啲更加合佢心水嘅新嘅球员，包括啊吓哈利简尼啦咁样啊吓。曼联咧就被传下个球季咧希望啊收购咧更加多新兵啊吓。另一边厢咧有报道指啊，皇马嘅詹士洛迪古斯嘅经理人咧，近日都同啊曼联同埋草嘅接合，究竟咧詹士洛迪古斯咧有冇机会咧啊，又去翻曼联嗰度踢波咧咁样？呢啲咧都系球迷们咧近排冇波睇啦，就算放呢啲风声出嚟咧，都可以刺激到球迷嘅神经啊吓。咁哈利简尼究竟踢曼联会踢成点咧？如果呢件事成真，又啱唔啱佢踢咧？佢同苏斯克查又可唔可以磨合得到咧？呢啲都系咧球迷们咧好期待或者咧带为紧张嘅一啲画面。 系啊，我都好期待啊！第一，斯丹啊咁争呢一个詹士洛迪古斯啦，都系公开秘密嚟噶啦。 系啊， 咁如果你话曼联嘅真系收购咗呢新嘅球员嘅时候，我都即系叫祝福佢啦。系咩咧？钱啊使咗啦。你真系要攞翻啲奖杯翻嚟噶，唔好成日好似呢几季啲成绩都中游分子咁样，系咪？喂，咁啊冇谓。 即系曼联啊，都有啲叫做改变嘅意味啊！你睇下阿仙奴，连声气都冇。喂，你都要整啲声势出嚟话俾你听话。喂，我下年咧就大展拳脚噶啦，想买啲乜嘢球员放下风出嚟。你睇依家。真系正个鬼啊！阿仙奴， 阿仙奴嗰种咧，即系营运球队嘅方式咧，系一个经济学嘅方式嘅，咁啊未必同奖杯挂钩嘛，系咪先？ 咁样有意思咩？对于球迷嚟讲， 对球迷嚟讲未必有，对班主嚟讲可能有嘛？ 系啊， 对波佢嘅系咪？ 系啊，真系好心痛啊！冇得睇英超都要哭波丧， 系啊， 感觉几咁酸溜溜咧。 系啦、啊，祝福一下啦吓、啊，好啦，咁啊都可以咧睇埋呢一个咧，嗱，意大利方面咧，咁啊到底会唔会宣布咧就系、是重赛，定还是咧会今年啊重决咧？咁啊都有啲嘅眉目啊吓，咁啊根据翻咧就系、是、意大利方面嘅媒体报道啊，咁啊话到啦，嗱，各大联赛而家纷纷休战啦，咁啊其中意大利嘅疫情都算系严峻噶，咁啊令到意甲啊联赛比起其他各个嘅赛事咧，咁啊提早叫停啦。不过根据翻有关嘅报道。就话到啦，咁啊，政府嘅文件显示，意大利限制令将会喺5月4号咧开始就放宽，只系需要民众保持住咧社交嘅距离。呢个促醒咧就系令到意大利嘅球会又可以允许球员咧重返呢一个嘅练习场。咁啊，一般相信啦，要重拾昔日过千名观众入场打气嘅情况咧，就真系要等到成个疫情停止咗咧先至得啦。咁但系意甲方面咧就有意咧系禁止球迷入场嘅情况底下咧就继续进行呢一个嘅意大利方面嘅联赛。咁啊，亦都咧将有效嘅期啊讲到咧就系传媒方面报道就话去到2021年嘅。嗱，今季嘅意甲啊，剩翻12场嘅比赛啦，咁啊，祖云达先休战之前以26战63分领先，拉数1分咧就落后排名第二，会唔会今年咧就用呢一个比数去到咧就完结咧就唔知道噶吓。好啦，另外就再睇埋咧就系国际乒乓球联会啊，咁啊佢哋亦都有消息咧就话到出嚟喎，星期之前嘅时间咧就表示啦，啊将来咧。可能有機會咧，就將呢一個嘅團體賽咧就改變做乜嘢咧？就好似網球一樣啊，即係温布頓網球賽咧，就係以個人嘅名義咧去到出戰嘅。大家都知道乒乓球而家好多咧都係團體賽嚟噶，咁啊會唔會真係好似改變到好似温網咁樣，令到呢一個嘅乒乓球嘅激烈化咧會更加強勁咧？咁我哋都留翻啊，睇下遲啲咧乒乓球聯會方面啊，經過疫情之後咧，咁我哋再開會會唔會可以宣布出嚟啦？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I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In your eyes, I know it hurts to smile, but you try to, oh you try to.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In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h define you. I tried to find love in someone. When I look at you in your ey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h define you. In your eyes, your weekend. 室外温度十七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嗱，小白，我都知道咧，你屋企系有养宠物啦， 系啊。 咁但系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尝试去同只狗仔倾偈嘅咧？ 都有嘅， 但你都系讲我哋啲广东话噶嘛？ 系啊， 或者讲日文咯，我相信 广东话多嘅。 嗱，你会唔会学佢嘅叫声咧？ 我仔有啊， 啊系啊， 系啊， 嗯，咁你个仔可能咧就会尝试研究佢嗰啲唔同嘅长度啊，或者高低音嘅叫声咧，去代表乜嘢啦？ 可能有啦，因为佢最近咧有铺古怪嘅瘾啊，咁佢咧会突然间。攞住条狗带咧绑住自己， 吓、 啊，系啊，夹喺件衫后边，跟住就叫我放佢。 佢咪觉得你锡只狗多过锡佢？ 唔系啊，因为佢觉得好好玩，跟住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周围喺度跑嚟跑去啊，咁甩拎住条狗带咁样，又或者攞住条狗带绑埋只狗一齐，大家一齐喺度跑嚟跑去。 我好想知只狗系咩反应， 劲无奈。跟住佢话嗰个模式咧叫做，因为佢叫 Scott 啊嘛。 啊 叫 Scott Wow Wow 模式喎、 哦、 ，Scott Wow Wow 咁樣，跟住佢就會狗仔上身。 你個仔第時大個可能都係做啲科研工作啊，即係佢諗嗰啲嘢咁學術嘅嗰啲名，佢已經諗咗個模式出嚟。 Scott Wow Wow 就好得意啊， 精怪。 嗱咁點解咁講咧？就係因為咧見到報道就話咧，美國喺度研究緊一啲動物咧，到底係唔同界別嘅動物咧，佢哋會唔會可以溝通得到？嗱咁啊講緊咧，就係其實咧講緊研究松鼠。同埋雀仔， 到底佢哋嘅语言咧系咪共通嘅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唔系每一种动物咧都有叫声噶嘛。咁甚至乎咧有叫声，可能有啲比较静啲嘅一啲声音，可能啲咀嚼嘅声啊，或者啲磨牙嘅声音啦，譬如啲兔仔啊或者松鼠嗰啲咁样咧。佢小动物，佢哋啲叫声咧可能系比较细声啲嘅，或者系尖啲嘅。咁因为佢哋其实同佢哋本身嗰个口腔嘅咀嚼肌肉发展都有关系啦。唔系话真系乜嘢声都发到，唔系好似我哋咁讲到嘢啦，又冇嗰个声带嘅嗰个发展啊。咁但系咧，到底唔同嘅发展界别嘅动物咧，可唔可以互相去明白大家发出嘅系乜嘢声音咧？ 啲科学家成日做嘅呢啲研究，即系例如探测下海豚。佢哋边一类型嘅叫声系系代表边一个海域系有危险咁样，跟住可能啲唔同嘅物种，边一种嘅叫声又代表乜嘢嘅信号咁样。 嗱，今次咧就系讲紧咧美国咧有一个嘅研究，佢哋咧集中咧就系观察一啲嘅松鼠，到底松鼠咧会唔会偷听雀仔倾偈咧，去辨别佢周遭嘅环境系咪安全啦、而令到佢哋嘅生活会唔会有改变咧？咁佢嘅研究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就系咧集中啦喺一啲嘅松鼠群入边咧播放30秒，首先系30秒咧一啲佢哋最惊嘅嗰啲佢哋会即系暴食松鼠嘅雀仔嘅声音，咁啊令到啲松鼠咧提高咗个警戒先，咁跟住咧就播放翻咧平时一啲嘅大自然环境声音啦，同埋咧一啲小鸟，即系平时可能喺公园附近佢哋听惯嗰啲雀仔咧嘅声音，即系譬如可能都系啲游行嘅公园宁静嘅，系啦，普通嘅我哋唔识听啦，即系普通嘅好似雀仔唱歌嘅声音，咁啊持续咧再播翻3分钟，跟住咧发现咧本身提高咗警戒嘅嗰啲松鼠咧，突然之间放松翻晒，即系冇嘢啦， 走翻出嚟， 系啦，冇嘢啦，继续食嘢啦，继续瞓觉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呢啲科研人员咧就谂啦。到底啲松鼠系咪真系识得听雀仔嘅叫声去辨别个环境安唔安全，定还是甚至乎咧，佢哋系知道咧嗰啲嘅声音咧，雀仔咧系自己揾紧嘢食，或者系佢哋自己咧都好悠闲咁度过紧佢哋嘅嗰啲嘅时间嘅一啲声音，而去所以大家嘅行为都改变埋咧咁。咁咧呢个研究咧就嚟到呢度啦。咁然后咧，其实亦都科学家亦都提出咗好多样嘅其他嘅分析啦，就系谂啦，啊会唔会咧？其实根本上咧，呢啲松鼠咧系识得听大自然唔同嘅声音咧，咁 咁叻啊？ 系啊，因为其实除咗雀仔声，可能仲有其他嘅声音噶嘛。咁、但系咧， 我都识听、啊， 系咩？ 我识听狮子老虎哇一声嘅时候，我通常即系代表我死硬咯、 啊。咁睇下你企喺边啦。如果你同佢企埋隔篱，又喺个笼入边嘅，咁啊，梗系啦。 你知唔知？就算隔住个玻璃啊，佢哇一声啊，佢望住我嘅时候，佢都系谂住我食硬你咁样噶啦。 咁、未必嘅，可能佢本身把声比较，即系佢只系能够发出嚷咁样嘅声音咧。其实佢可能话好中意你，佢都系嚷嘅啫。 希望啦， 咁样咯。嗱，咁但系咧，其实原来咧，啲小动物咧，真系可以听到其他动物嘅声音咧，去辨别佢系唔系安全嘅。嗱，虽然咧未必知道佢哋系讲紧乜嘢啦，咁但系咧，一啲安全嘅警戒嘅声音咧，即系嗰啲信号啊。即係譬如有啲雀仔咧，可能佢哋自己都要逃亡啦，咁佢就會發出一啲逃亡嘅聲音噶嘛。 雀仔咧，當一班一群嘅雀仔咧喺個樹上邊休息嘅時候啦、而附近咧有鷹出現咧，佢哋的而且確咧係會突然之間叫得密好多嘅。咁呢個如果大家喺山間上邊咧有留意嘅時候咧，會突然間聽，做咩突然間啲雀仔？有幾陣咧，突然間嘈得好犀利嘅，可以望一望個天，可能有機會就係因為有啲鷹咧喺度飛過，而嗰只鷹咧係懷有敵意嘅，係、啦，有陣時啲鷹咧真係喺度可能飛過嘅， 自己盤旋啫， 自己飛過嘅啫，就冇乜特別嘢嘅。咁啲雀仔咧，我又覺得佢哋啊識得分嘅，識得分只鷹咧係唔係要去攻擊佢哋啦咁樣，定係純粹係路過咁樣，佢哋都識得分嘅，因為大自然好奇怪嘅， 都係嘅。 啲動物咧，如果唔到最後一刻咧，其實佢哋都唔會亂咁出去獵食噶，係啊，咁啊都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咧，我又覺得咧，藉住呢一次嘅國際新視野嘅報導咧，亦都其實人類都要反思一下，因為咧小動物咧而家咧相對地隨住我哋科技嘅發展啦。真系要听到大自然嘅声音咧，系越嚟越难嘅。 哦，系啊， 即系除咗你话真系好多个地方可能个自然生态系受到破坏之外咧，我哋其实人类啊，平时讲紧咧嗰个交通嘅流量啊，嗰种嘅嘈啊， 系啊。 你谂下，如果喺我哋啲公路附近嘅一啲雀仔啊，你要听到佢叫声，其实真系好难。 所以而家咪叫做个地球。 清靜了很多咯。 是啊，這一段時間是咯、啊。可能你在家裡甚至乎現在打開窗都已經聽到很多雀仔的叫聲。 是啊， 因為少了交通嘛。 肯定是啦、啊。以前呢其實人類都會好像現在的科學家一樣呢去到觀察這些的、小動物啊叫聲啊、或者行為啊。現在我們有很多、叫做儀器機器呢去到幫我們去到 detect 他們的音波啦。以前的人呢就是用一些譬如雀仔叫聲的、高低調啊、那個會不會重複那個頻率啊，又或者看看雀仔他們那個飛行的狀態呢、去到做什麼呢就可以留意埋呢就附近那個的氣候的環境的變化、 哦、可以分埋方向添啊，甚至 是啊是啊，以前咧好多呢啲噶，即系譬如見到某一種嘅雀仔，佢哋突然之間會係低飛嘅咁樣，低飛即係代表可能原來較高嘅氣流咧有啲唔穩定，咁、 哦、 即係代表可能嗰個天氣咧會有啲突變咁樣，咁、即係又可以望到，哦原來呢只最低飛即係代表咧嚟緊個嗰、那個温度咧或者嗰、那個風啊雨水啊有啲改變咁、樣，都有好多呢啲嘅智慧咧流到落嚟嘅，有機會大家都可以去。試一試參詳一下嚇，咁同而家科學做一個對比。好啦，先聽聽八點鐘嘅新聞簡報先啦。 大有可為，香港嘅高質素演唱會將會係經濟邁向復甦嘅重要元素。康文署會同演出業協會商量，如何喺疫情過後喺場地安排同場租方面提供支援。沙头角连麻坑路游乐场对开的山头，寻日下午发生山火，扑救大约九小时之后，在晚上大约十点半救熄，无人受伤，亦都无建筑物损毁。山火在寻日下午第一点发生，火场面积一度有大约50×200米。飞行服务队曾经派直升机协助掟水弹救火，附近的百名居民一度要疏散。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本港今日早上天气清凉，市区的气温降至16度左右，而新界再低两三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4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当年在澳洲 busking 的时候曾经拿过一个 busking 的大奖的，而他上一只的作品 Dance Monkey 更加在英国洗榜就是破晒纪录，成为逗留冠军最长的作品，有新歌 Tones and I。 My family always said I was the bad child, throwing me away into the bad bout, all my life been putting on a fake smileSitting on my own, feel like I'm exiled. Feeling like I always do the wrong things. Telling all their friends that I'm the bad kid. Now I'm on my own, I lost my magic. Dealing with you, now I'm over it. And you took a part of me, left me with the memories of we were never a family. 好有自己风格的 Tones and I， 今次呢一首新歌都讲述佢自己的经历啊，本周占第二位 Bad Chi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8:08，收听紧嘅咧，继续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8:00过后咧，除咗继续有林慧啦，亦都有小白之外咧，电话旁边亦都接通咗第三个朋友仔咯、哦。早晨， 早晨啊，彭爷爷， 早啊，假期快乐啊， 假期快乐， 系系啊，小白啊 ，Barbie 就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系、啦，我系彭仔全恩彭，今日咧就出面咧就风和日丽喎、 哦， 即系假期咧见到咁样嘅阳光咧，同埋呢一个天气咧，实在咧即系啊，你好想冲出去啊，会有一个咁样嘅冲动啊咁但系咧都想勒住大家，系啊，费事啦，免得喺出面咧，即系第一阵你以为去郊外。冇乜人啊， 其实仲多人啊， 仲多人过喺呢一个嘅街头巷尾都未定啊，咁啊都系用个眼睛去欣赏今日咁好嘅景致啦，呢、个阳光啦，咁就唔使用行动咧去响应嘅，都可以咧将自己嘅心咧就放得平静一啲吓，咁啊去对抗呢个疫情，咁啊所以大家希望喺呢一个嘅假日咧都系继续都系响应呢、这个。呼吁啦吓，政府呼吁都系尽量留喺屋企里边就比较好一啲咁讲吓，咁最好啦，喺屋企就可以听收音机啦， 梗系啦， 一定睇电视噶嘛，系咪？夜晚就话睇下港台电视31啫，系咪 啊？ 日头白白，就算夜晚都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嘛。我哋有好多嘅节目咧，可以总有啱你嘅。 譬 如今日咧。其实我哋晏昼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嘅活动啊，我呢个咧就系系咯，疫情之下点样搞活动啊咁样，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同我哋有一个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有关。 哇，好劲喎！ 系啊，唔好扮唔知啦， 我帮你做细啊嘛，依家 真系你两个都要帮手做噶嘛。 系啊，今次都系一个咧几新嘅尝试，对我哋嚟讲。 其實係無奈嘅，咁但係咧又還好咧，我哋試下，因為我哋都想咧隆重其事，呢、個國際流行音樂大獎咧，今年咧到第31年啦，即係可以講話係，其實喺香港呢一個係以講華文啦、中文啦、廣東話為主嘅一個嘅市場咧，咁以一個嘅電台機構可以咧係。支持呢个外语歌曲啊，即系推动呢个外语歌曲咧，去到31年咧，其实都唔系话容易啊吓。 系啊，系嗰个坚持啊，同埋咧，我哋同一班嘅乐迷咧，对国际音乐咧嗰个喜爱咧，先至可以咧，即系叫做到今时今日啦，继续做落去啊。 系啊， 系咁今年咧就会系今日咧会公布嗰个嘅外语歌嗰个奖项啊。嗰啲嘅候选 名单 系啦，同埋入围嘅名单嘅呢度，咁就晏昼咧，大家呢轮应该有听到喺二台咧，都会有啲嘅宣传声带啦。咁有讲到就系呢一个嘅Pop 31啦。咁我哋都有个嘅主题嘅今年， 系 个主题咧叫做Music Make My Day， 系 吓咁啊都英文唔好啊，去查下。咩 make my day 啊！即其实意思即系话，嗰样嘢对嘢好好啊，令到你好开心啊，咁样 造就我哋嘅每一天啊，音乐 系令到我哋快乐，咁就系凭音乐啦。咁我哋二台不嬲嘅口号都系咁讲啦，希望凭住 音樂歌曲咧可以帶俾大家快樂嘛。尤其是你知啦，過呢一年咧，即係香港地以至到世界各地都有啲唔開心嘅或者困難嘅事情發生。咁、可能即係大家有好多樂迷都係憑藉住一啲嘅歌曲啦。如果喺世界各地就憑藉住佢哋嘅外語嘅歌曲啦，去幫佢哋度過呢啲嘅唔開心嘅時刻都未定噶嘛。咁、所以咧就用呢一個做主題啦。咁我知道今日晏晝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朋友。好啦，就用一种特别嘅形式，就会帮我哋咧系做呢一个特别嘅嘉宾去揭晓嗰个奖项嘅入围名单嘅，所以咧就要留意住晏昼一点钟嘅 Made in Hong Kong， 到时就仲会喺二台嘅面书嗰度会有直播，系咪开 live 啊？ 系啊， 开 live 啊！到时大家咧就 知啦，我同阿华仔一样系冇account噶嘛，所以你哋熟啲啦，系嘛？ 所以到时听众一点钟嘅时候咧，就可以开住用手机都开到啊，好方便，因为开住 Facebook 啊嘛。留翻即系留意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嗰个嘅 Facebook 专页咧，然后咧就可以睇得到咧咩健康哥嗰个嘅我哋呢一个嘅叫做记者会咧嘅一个现场嘅直播。 我哋公布咧个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嘅各个入围嘅名单候选名单嘅，咁啊小白都会帮手嘅， 系啊系啊，冇错，咁啊我会公布翻就系日本嗰个界别嘅歌曲啦， 系有听可以听到好多日文啊， 系就好啦，我会讲俾你听嘅，你放心。 稍后落嚟咧点唱时间啊， 哦好啊， 点唱时间可唔可以点唱我哋啲特别嘉宾嘅外语歌啊？ 冇问题， 冇问题啊，好啦，咁我哋 咁你介绍下啦，等一阵啊， 好啦，唔该晒鹏仔。 RTHK, the 31st International Pop Hole Awards. Music makes my day. Time flies so fast, I remember crystal clear last December Christmas Eve.Was nearly time to uncover all the gifts that were underneath the tree. Turn off the lights that were glowing. It was time we were going up to sleep. We said that we should spare a thought for all those who wish they had more. Wherever there's somebody who doesn't have nobody, well maybe there's somebodyAnd laughter with memories that matter. It's true that you are not alone. I'd be happy if we could laugh gladly like we were a big family.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 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 Cause you are not alone. This timeSleeping on the streets, that they would trade tons of present for a meal and a bed where they can sleep. And there are those on their own, only hoping for some company. So this year, let's all spare a thought for all those who wish they had more.Who doesn't have nobody? Well, maybe there's somebody to fill no well with bright lights and laughter, with memories that matter. It's true that you are not alone. I'd be happy if we could laugh gladly like we were a big family. And honestly, let's take time to be one, to reach out to someone brand new. 一首歌曲咧嚟自 Jason 陈柏宇啊，咁啊佢一首嘅作品 You Are Not Alone 啦，之前嘅时间亦都喺我哋环球榜入边咧亮相过呢只歌。 系啊，但我觉得咧呢段时间听呢只歌咧特别啱嘅，就系话俾你知，就算你留喺屋企都好啦，你都唔系自己一个人嘅。 系啊，可以咧就系开住收音机，咁啊依台会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噶吓。 嗯。跟住呢一首歌曲咧，我记得咧，我上次睇佢演唱会嘅时候咧，我真系不忘佢嗰啲嘅婀娜多姿嘅舞步啊，亦都系阵间稍后会登场嘅嘉宾啊。听过有嚟自 Coco Lee 李玟嘅 Just No Other Way 啊，咁啊啱啱咧听过呢两首歌曲，点解会拣呢两首歌咧？小白吓， 系啦，就系因为一阵间啊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国际流音乐大奖记者会啦，咁啊呢两位歌手咧都会亮相嘅，咁啊都会咧出现喺呢一个嘅记者会上边嘅，咁啊点样咧个情况系点样嘅咧？咁啊到时大家就密切留意住咧就系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中心副教授庄金龙医生。 其实任何高速手术，我们英文叫 high speed procedure， 即是简称是什么叫 high speed procedure 呢？转骨、磨骨、凿骨、锯骨。所以其实骨科医生、脑外科医生、耳鼻喉科医生，还有我本人，我们做眼腔眼整形的医生，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如果要做骨的切割磨的话，这些是叫快速的旋转。快速旋转就会出现了所谓的气溶胶。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要額外小心啦。其實 ACE2 呢一個受體咧，喺眼睛係有表現嘅，尤其是咧喺我哋嘅前房。咁其實咧，未有呢一個新冠肺炎之前咧，已經有眼科嘅研究人員咧，係嘗試透過 ACE2 呢一個受體咧，去處理譬如青光眼嘅問題。因為原來眼睛入邊咧，無論係眼嘅表面啦、眼入邊嘅前房啦，甚至眼底咧，都係有 ACE2 嘅受體嘅表現嘅。你喺國內嘅研究咧，大概1-2% 的病人呢，其实在他病发的过程，无论在他已经出现了发烧或者是上呼吸道病征之前或者之后呢，他们都会有结膜炎，即是所谓红眼症的症状。最近呢，在国内呢有一个动物的实验呢，他们尝试呢是透过两个途径呢去令到这些即动物，即是猴子呢去受感染。一个方法呢就直接将病毒喷在他们的气管里面，即是经过呼吸系统。另一个呢就将病毒呢经过眼的表面。咁即係我哋講緊黏膜，即係平時咧，我哋會有紅眼症嗰個傳染嗰個系統，經過嗰個途徑咧，發覺原來猴子一樣可以經過眼表面咧，透過淚道淚管嘅傳播咧，去到佢哋嘅肺部，一樣受感染嘅。眼睛眼表面傳播到嘅猴子咧，佢哋嘅肺炎嘅症狀一般比直接經過即係上呼吸系統傳染到嘅猴子咧，那個病徵比較輕啲，所以我哋有機會懷疑。譬如一啲醫護人員啦，或者係一啲病徵比較唔係咁明顯嘅病人咧，可能佢哋係透過眼睛表面嘅接觸，即係可能有一啲氣霧霧化咗，經過隻眼或者隻手上面有一啲咁嘅病毒，咁又唔知道出眼嘅時候咧就會受到感染㗎。咁究竟呢一個肺炎嘅病毒會唔會影響到眼睛？究竟點樣影響到咧？都仲係要等啲研究報告話俾我哋聽。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同业的一件事。 好啦，今朝早要告诉彭爷一件事嘅咧，系阿 O， 早晨阿 O， 早晨阿 O， 早晨啦，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神方嘅听众，哇，依家个天气再好啲，系 再好咗， 哇，咁嘅感觉啦， 好正咁， 系啊，系正啊，不过唉，又系啦，虽然嚟到复活节假期嘅尾声，但系大家都只能够咧，即系同心抗疫啦，尽量多啲时间留喺屋企啦。今日咧要告诉彭爷爷咧，就系、是、要告诉彭爷爷咧，即系彭爷爷都中意睇嗰啲叫做恐怖片啊嘛，啊血腥啊嗰啲咧，即系系鬼片啊，咁都系佢杯茶嚟嘅。今日咧可以推介咧有两三个咧。视频嘅网站咧，可以免费咁样咧，俾大家申请做会员，俾你睇2-3个月咧，免费嘅电影， 合法噶系嘛？ 合法噶， 要问清楚啊嘛！一阵佢讲咗原来嗰、那个提一提佢原来唔合法嘅，点算啊？ 喂，即系讲开题外话，小白同埋阿 Barbie 咁都有啲唔合法嗰啲咧。早一个礼拜咧，有四大唔合法嘅一个 封杀 网上串流嘅片啦，平台咧，俾人封杀咗啦。啊，一个咧即系俾人封杀咗啲港名啦，一个叫枫林网咧，就专睇动漫嘅咁样。咁嗰个咧已经俾有关方面咧就封锁咗啦。有另一个咧叫小咩影音啊，大家成日都会偷偷鸡咁样上去睇下啲电影，哇、啊，嗰、那个都封杀埋啦，咁样，咁、所以咧，即系睇戏或者煲剧都系喺去翻啲合法嘅串流平台，或者咧俾大家睇嘅一啲视频网站咁去睇就啱啦。咁有其中一个N 字头啦，佢本身咧系一个电视台嚟嘅咁样，咁唔系我哋讲美国嗰个 N 字头，系本地疆。那個 N 字頭好現代嗰個電視台喎，咁咧 佢咧就開放咗兩三個月咧個電影頻道，咁、那個電影頻道就食開炮谷嘅你咧都會知道噶啦。咁啊，佢俾大家上去睇下一啲戲，喂，嗰啲戲都幾新下嘅喎。你唔好以為咧係一啲勁舊啊，或者咧老調嘅一啲電影咁樣。佢咧有一啲電影係兩三個月之前咧先上映嘅，咁但係咧又可以俾叫做家庭觀眾啦，或者即係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即係稍微登記咗咧，又唔收費底下咧，就可以睇得到。有幾部咧都幾啱啲一家大細合家歡嘅喎、哦，咁包括咧就係蠟筆小新啦。咁可能之前咧、 哦，我仲喺度諗緊介紹呢個網嗰啲恐怖片，有啲咩恐怖片係啱一家大細睇？原來係蠟筆小新啊！ 唔係，我先介紹咗俾你哋兩位先聽先，因為蠟筆小新啊，或者有另一啲卡通片啊，咁都係迪士尼嘅卡通片都有得，俾啲小朋友睇下。 蠟筆小新咧，我唔敢成日開俾個仔睇。 哎呀，我細個屋企人都唔俾我睇㗎。 係啊，因為佢係成日咧俾個八月十五出嚟人哋睇，我真係驚。我仔仔學咗，到時 真係唔好啊！我都覺得 喺條街嗰度，我都唔知點算啊！真係，係 啊！即係啲蠟筆小新嗰啲就成日喺度識女仔噶嘛，同埋佢會畫大笨象咁樣，呢啲都係比較誇張嘅情節啦。咁都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即、就、係、是、一啲集體回憶嚟嘅。啊，估唔到又有得睇咁嘅。咁啊嗱，你兩位咧就睇一啲卡通片啦。咁啊，彭爺咧就睇一啲恐怖片啊咁樣。喂，都有咧，即係兩三套咧比較恐怖嘅電影，同埋有一部咧，即係阿陳果導演嘅《三夫》喎。咁啊，即係早一兩年金像獎都話叫做好大嘅 noise 啦，就係話當中入面都講一啲性工作者嘅喎，咁樣咁究竟係當中係點樣咧？咁可能好多朋友都冇睇過呢部作品啦、啊，又可以透過呢個視頻網站咁啊可以睇一睇佢咁樣咯。咁至於你話喂，平時有冇啲俾啲普羅大眾啊，或者年輕人睇啊？喂，有一部咧叫《去吧女神兵團》咧，係泰國片嚟嘅。咁啊呢部咧講追女仔嘅，追女神嘅。咁但係咧又可以俾大家咧過到兩個小時咧幾輕鬆啊，幾多笑位啊，有多泰國嗰啲，你知依家好興嗰啲泰國嗰啲靚仔靚女噶嘛？咁、部電影入面咧都有呢啲元素喺當中咯、 好啦，唔該曬 O 旁邊，好唔該曬，唔該曬。 好咁啊，今晚的而且確咧就可以咧去諗下係咪可以睇下戲啦，喺屋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确诊新型肺炎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留医一星期之后出院，暂时不会重返工作岗位，在首相香家官邸休养。约翰逊在社交网站上载片段，形容毫无疑问是医护人员救了他一命，难以用言语表达对他们的亏欠，并点名提到两名护士在关键时刻连续48小时留在床边照顾他，呼吁国民继续遵守居家令。英国单日新增737宗死亡病例，成为美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之后第五个突破1万人死亡的国家。卫生大臣夏国贤形容死亡人数突破1万是阴暗的一日，显示病毒的严重性，亦都反映民众留在家中显得重要，呼吁民众继续遵守社交距离措施。美国累计超过5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21000多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单日再多758人不治，数字连续第六日超过700。州长葛毛说，虽然入院人数减少，但民众不应该松懈，又说不应该急于解除任何禁令，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认为，过去一星期的确诊人数似乎已经稳定下来，包括 N95 口罩在内的保护装备，未来一星期应该有足够存货。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预计，国内的疫情已经接近顶峰。哈恩强调，仍会以公众安全和人民福祉为优先，认为可以5月1日作为解除禁令的目标。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上时间来到8点37分，收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芭比。咁啊，直播室入面有我同你啦。 系啊。 电话入面啊，跟住掹埋阿彭爷爷出嚟先。早晨啊，彭爷爷。 唉，唔使掹，我懒都懒出嚟。 哎呀，千祈唔好啲咁嘅字啊！哎呀，你德高望重啊！ 我哋好中意，好中意咧，就喺假日嘅时间咧，都仍然能够为大家咧系提供服务啊嘛。 嗯，梗系。 服务好紧要嘅， 系 啦，咁啊，所以今朝早咧星期一啊，虽然都继续喺呢个复活节嘅假期，咁但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咧，都依然咧八点半过后咧有呢一个嘅晨光新闻焦点啦。咁啊，先等我彭仔同大家睇睇呢个嘅报章消息咧，就先睇下《星岛日报》咧。 好啊， 咁啊，《星岛日报》今日嘅报道咧就讲到话咧，系新冠肺炎嘅疫情咧有回落趋势啦。本港寻日咧就只系录得有四宗啫。是近一个月啊，单日确诊数字的新低嚟嘅。咁而所录得嘅一宗本地个案啊，亦都系属于咧系早前确诊病人嘅密切接触者。咁而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就同意啊，呢个确诊数字咧系有下跌趋势，但系就指咧呢个唔等于咧疫情受控噶。咁认为咧呢一个咧系由于咧回港人士数字下降，以及咧系本地群组嘅爆发情况，亦都系受到控制。强调至少咧要持续两个礼拜冇新个案咧，先至算系受控嘅。佢表示咧，疫情仍然喺外国爆发，本港肯定咧再有新个案。又指咧，由于市民喺复活节啊多咗聚会，需要咧一两个礼拜后先至得知咧系会否有新一波嘅疫情爆发噶。咁现阶段咧，仍然都系未能安心噶。咁另外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嘅陈肇始就提醒咧，病毒系唔会休息噶。咁呼吁市民咧，你假日休息好啦，咁依然咧都系要保持社交距离噶吓。 嗯， 至于讲到话咧，我哋香港咧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疫情当中咧，咁喺过去一个礼拜咧确诊个案嘅数字咧系有明显回落啦，咁加上正值呢一个复活节假期啦，部分市民放下戒心，咁《星岛日报》嘅报道咧就话郊野地区咧人山人海啊，有啲市民咧更加咧冇戴口罩，情况咧令人忧心嘅。咁而医管局咧早前因应疫情咧暂停有唔少嘅非紧急服务啦，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啊何婉霞咧佢表示啊，疫情至今暂停一半截数咧系非紧急服务啦，咁啊包括咧系内窥镜检查啦、非紧急手术同埋专科门诊，即系暂停咗一半啊。呢啲咁樣嘅服務嘅，咁由於有唔少專家都指咧，係新冠肺炎係維持係一個持久戰嚟嘅，咁而醫管局已經開始係研究逐步恢復相關嘅服務啦，但係都要咧視乎人手啦、保護裝備啦，以及係醫院運作嘅承載能力嘅，咁呢個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港文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睇一睇今日《东方日报》嘅港文啦，咁就讲到话啦，百人露营漠视禁令，康文署漏招，咁啊公园营地咧封啲唔封啲，复活节假期咧接近尾声啦，纵使咧港府同埋专家多次提醒市民避免外出，但系唔少市民咧仍然系无视禁聚令，去公园或者系郊外咧放风透气。港府上个月底实施的禁聚令就是讲到四人或者以上就不得在公众地方聚集。因应疫情，康文署辖下的康乐设施是封场的，而渔护署辖下的郊野公园所有烧烤地点和露营地点亦都关闭的。不过不少市民仍然趁着这个假期外出放风， 去到营地同埋公园咧享受呢个春光吓。咁啊，记者咧前日去到将军澳单车馆公园视察，广阔嘅草地上面咧系充满住欢乐嘅气氛，有唔少嘅情侣，一家大细咧似乎都系忘却咗疫情嘅威胁，三五成群咁聚集啦。嗱，有人打波，有人吹泡泡，野餐听歌，应有尽有啊！部分的帐篷也都非常之密集，近半人更加是除低口罩，令到这个汗水和口水是互相交织的。当日更加有十几人是围住樱花树拍照打卡，同花就是争妍斗丽的。不过现场就未见有保安人员上前劝阻人群去聚集的。任职医护人员的周小姐和三名朋友就在单车馆公园草地野餐。他就话啦，系特意去到空旷嘅地方活动噶。不过由于咧私人聚会冇戴口罩，咁啊亦都认为咧市民一窝蜂咁样去同一个场地咧系会造成风险，需要保持社交距离。对于政府嘅防疫措施有冇不足咧，佢就话啦，相关工作咧系唔够彻底。往往咧当有某啲场地爆发感染群组嘅时候咧，先至会选择封闭该类嘅场所。形容咧就觉得唔够干净利落。至于康文署对于这个情况是有回复的，他就说禁聚令是适用在康文署辖下的场地，已经在多眼处或者是教义群组聚集的地方张贴了告示、海报或者横额。康文署就说会派员巡查辖下的各区场地，尤其就在周末和公众假期是加派人手巡逻较多群众聚集的场地，而且会加强劝喻工作的。如有违规就会按指引上面首先劝喻聚集的人群解散，如果劝喻不成功或者重犯才会执法和检控的。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谢谢 Barbie， 可以问一问彭爷爷有没有看昨日的时候看演唱会呢？、 我那个吉时我误了。 哎呀， 报道和上网找回来看的。 是那么是啦，还有都会有些重播，大家留意住。讲紧的呢就是今日嘅明报方面嘅娱乐版咧，都有讲到啊，许冠杰歌神网上 show， 咁啊255万人咧就系收看噶。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咁啊歌神许冠杰 Sam 哥咧为替大家打气，寻日举行咗2020许冠杰同舟共济 online concert 噶。咁啊透过互联网咧就全球播放。咁啊演唱会咧就喺尖沙咀嘅海港城天台举行，咁啊以维港做背景，歌神自弹自唱一小时，唱足20首歌噶。咁啊完 show 之后，大会就公布啦，咁啊许冠杰嘅 Facebook 啦，另外嘅 Facebook 网站同埋 YouTube 等等三个嘅平台，总共啊有255万人咧就系收看噶。咁啊期间亦都发生啲小插曲嘅，系啲乜嘢咧？一阵间再同大家睇。咁啊演唱会咧就喺下昼5点开始啦。咁啊首先郑丹瑞担任主持喺开场嘅时间就话到啦，从来冇谂过一个嘅拥抱原来可以咁奢侈，从来冇谂过人与人之间嘅距离竟然被限制喺1.5米。咁啊仲好我哋有许冠杰用佢嘅吉他咁啊紧扣住香港人嘅心，为香港人带来希望同埋欢笑，让大家再一次紧紧拥抱咧，就系喺佢嘅歌声入面。71岁嘅许冠杰啊，以吉他咧就自弹自唱《狮子山下》揭开序幕，并且准备咗20首嘅歌曲，其中啊《半斤八两》Just a little， 同埋咧就系儿子许怀恩咧就合唱噶，最后3首大合唱咧就系《浪子心声》、《同舟共济》同埋《沧海一声笑》。咁啊，歌神许冠杰喺网上演唱会有好多人捧场啦，当中咧头先提过嘅小插曲咧就话到啦，包括林郑月娥特首啊喺演唱会前后亦都喺 Facebook 嗰度出 post， 演唱会之前咧佢呼吁大家安坐家中欣赏阿 Sam 嘅演出，亦都咧就系攞翻一张嘅合照，咁啊话到咧就系期待蛋哥即系郑丹瑞监制嘅许冠杰演唱会今年再在红馆举行，估不到咧吸嬲啊！即系 Facebook 上面俾嗰啲 angry 嬲嬲嘅样咧，并且就有网民话到咧就要罢看呢个演唱会。咁啊，为咗释除疑虑啊，咁啊，创作总监郑丹瑞咧亦都咧就系拍片就话到演唱会嘅初衷。咁啊，讲到有好多嘅争议性嘅睇法，既然有咁多争议性睇法，佢就系时候喺呢度代表许冠杰再讲一讲。咁啊，话到啦，佢做呢一个 online concert 有3个嘅初衷，第一个咧就系支持啊前通利琴行演唱会部门嗰班手足，第二咧就系为所有抗疫嘅香港人打气，第三就系俾全世界系咪许冠杰嘅歌迷都好，我哋一齐唱许冠杰嘅歌，听许冠杰嘅歌，就系呢3个嘅初衷咁讲。以上就系嚟自今日明报方面的报道。 好，唔該曬小白嚇，即係可想言之啊，時至今日咧，即係你想話好純粹咁去做一件事咧，係為大家啊，為個社區啊，為香港咧，都唔係咁容易啊， 係啊， 好容易咧就有一啲比較敏感嘅朋友，又或者可能有啲別有用心嘅人咧，就會重新解讀過你呢一件事咧，咁就真係，唉，咁啊令人好氣餒嘅有時嚇。不過咧就如果你係覺得正確嘅事係即係憑良心做嘅事，咁又唔需要咧太過去左計右計嘅，做先啦。 冇錯。 咁啊呢一個咧就我自己嘅睇法。咁啊至於今日咧呢一個嘅蘋果日報嘅報導當中咧呢一種嘅睇法，唔知道大家咧又點樣去應對啦？尤其是咧對於啲餐飲業嘅老闆嚟講，佢更加咧覺得咧係需要咧係公正對待啦。咁啊內文咧就講到話針對咧餐飲業務嘅抗疫法令生效已經有16日啦，咁到而家咧總共係錄得有12宗嘅檢控嘅，咁其中10宗咧就由警方發出，咁政府更加表明咧就勸喻階段已經過㗎啦，今後咧會嚴厲執法，更加警告咧會取消啊違規食肆啊獲取政府補助嘅資格，咁有多間咧所謂叫黃店啊嚇，即係係啦呢個嘅。顏色大家明白啦，佢嘅食肆啦吓，咁啊投诉咧就遭警方针对，咁飲食業界期望啦，政府部門啦係公正執法啦，就唔好針對啲黃店啦。咁人權組織咧就敦促政府能確保執法部門咧係唔會濫用權力打壓異己咁講。咁啊，食環署長啊劉麗群咧，尋日咧出席電台節目嘅時候表示咧，現時勸喻階段已經過去，咁署方日後咧會立即檢控違令嘅食肆嘅，咁如果佢哋咧唔遵守或者係被檢控過嘅，咁啊值唔值得喺第二輪資助計劃下批錢俾佢哋呢？咁呢個咧會慎重考慮，咁呢個阿劉麗群嚇講嘅，咁而佢喺節目之後咧接受傳媒訪問時咧就未有正面回應啦，曾被勸喻嘅食肆又會唔會同樣視作係已經違過規啊咁，或者係失去獲政府補助資格咧？咁咧佢就只係話咧，處方係會詳細咁樣去釐定嘅咁講。咁啊，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啊林瑞華咧，咁佢就講到話咧，要求當局啊進一步咧釐清客人喺食肆需於用餐完畢後戴口罩呢一個標準咧，講清楚啲，即係係咪食完飯嗰杯檸檬茶未飲完都要帶翻先咧？咁呢一啲咧就想有更加清晰嘅指示。咁佢暫時就未聽聞咧有黃店咧係遭檢控，但係就聽聞咧有售賣酒類嘅食肆咧，因為被人惡意投訴咧而被迫停業嘅，咁啊認為有關做法咧對食肆唔公道。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咧今日《文匯報》嘅頭版頭條啦，講到山寨試劑通街賣啊，咁啊講緊嘅乜嘢咧？咁啊當然咧就係而家咧嘅新型肺炎啦。讲紧新冠肺炎嘅隐形患者咧，系防不胜防嘅。近期香港嘅药房、网店、诊所咧，都涌现咗多款咧系家用试剂，声称咧最快15分钟咧就可以喺屋企自己检测到有冇患病，避免可以传俾至亲。咁呢啲试剂咧售价咧大概系几百蚊至到系千几蚊不等嘅。记者去咗香港嘅多间药房放射。有職員咧就言之鑿鑿咁話，試劑入邊咧就係可以咧喺測試內地嘅呢個傳染病專家鍾南山嘅指導之下咧係成功研製嘅，聲稱咧準確度係達到九成。咁不過咧，當記者咧同呢個國家藥監局批准嘅新冠肺炎抗毒體體檢測試劑名單嗰度對比嘅時候咧，就發現咧香港賣嘅呢啲試劑咧都係榜上無名。形容咧，佢就極可能係山寨貨啊嚇！咁啊，講翻嘅咧就係記者咧，其實咧就係日前去到旺角一帶嘅藥房啦。其中有藥房咧喺門口嘅顯眼處咧係張貼咗海報，推廣呢一款新冠肺炎嘅試劑，聲稱咧只係需要抽取一滴血就能夠喺15分鐘之內咧得到呢個檢測結果啦。記者就向店員查詢，店員隨即亦都拎出一盒嘅試劑咧示範呢個使用方法嘅。 店员就话啦，只需要咧喺指头刺穿表皮，滴出一滴血，滴落一支咧类似盐人棒嘅试剂上面咧，咁啊等十五分钟咧，就如果出现一条红线，就代表系阴性反应。如果出现多过一条红线咧，咁啊唔知道到底可以有几多条啦吓。咁佢就话多过一条红线咧，就系表示已经感染咗新冠肺炎病毒啦。店员就话啦，是南京的科研公司研制的。咁不过咧，喺包装盒上面咧就并冇国家药监局发出的国械注准编号，亦都冇任何认证的字样嘅。咁记者咧观察咗包装盒上面咧，只系见到生产日期、使用期限、呢、這个试量嘅试剂嘅数量等等嘅信息嘅啫。咁呢一啲嘅试剂咧，每盒定价系1200蚊啊！咁啊，店员咧仲大赞话咧好划算，因为咧一盒咧系可以测五次嘅，咁就话咧全家一齐用都得咁话吓。咁啊，另外咧网络上面都热卖咗好多嘅抗体测试嘅试剂，咁啊一间咧医疗机构咧卖呢一个新冠病毒抗体试剂咧，售价系680蚊，咁啊可以测两次。同樣咧，都係宣稱話呢一個試劑咧係適用於家居測試嘅，亦都吹噓話咧，內地嘅傳染病專家鍾南山嘅指導之下咧，研製而成嘅咧就係呢一款啦咁。不过咧，网路上面呢啲嘅试剂咧，其实五花八门啦。部分嘅包装咧系冇任何嘅认证信息嘅，甚至咧，将唔同牌子嘅产品咧系拼凑埋一齐。例如就话咧，有一款咧声称系内地新冠病毒嘅试剂，系附上一款咧系德国制嘅药水胶布吓，咁就话咧俾你咧用完嚟测试之后咧，可以黐翻个伤口同埋消毒咁话吓。咁、大家咧都系要小心啲，唔好咧就系俾呢一啲嘅。山寨货咧，呃到啦吓，睇清楚有冇商标，确保系安全咧，先至去买啦。如果最好咧，就梗系尽早求医啦。如果有乜病症嘅话， 系啦，好唔该晒 ，Bobby， 再睇下嚟自城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中横游原定有一个咧就系到华东地区嘅旅行团，将会喺内地抵达嘅港人士强制检疫令嘅届满期之后两日啊，即系下个月九号咧就出发。咁啊喺市民防护中心、食卫局局长以及防疫专家咧就系不主张嘅旅游底下，寻日上午一度咧就坚称如常出团嘅中横游。咁啊听完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召开嘅例行记者会之后，寻日咧就中午左右啦，突然宣布将所有嘅旅行团取消至到6月19号噶。不过我哋睇翻咧，就系多间嘅旅行社亦都有五月出发嘅内地旅行团啦。其中康泰旅行社网页显示咧，就多个五月出发嘅内地旅行团，全中国各地，咁啊长短线都有。其中一个广东两天团啊，咁啊喺更加喺五月一号出发。咁啊而新华旅游嘅华东、北京以及山东等等嘅路线旅行团，亦都接受五月份嘅网上订购，并且提供团费嘅优惠。啊，东瀛游取消即日至到五月七日期间出发嘅所有中国长短线旅行团。咁啊网站显示。五月八号已经有中国嘅旅行团出发啦，价钱介乎咧都系900蚊至到几千蚊不等噶。咁啊，见得到咧，其实都有唔少嘅旅行团、旅行社咧就系出团或者系组织呢一个嘅旅行团啦吓。新华旅游嘅华东、北京以及咧就山东等等路线旅行团，亦都接受五月份嘅网上订购，并且提供团费嘅优惠嘅。咁啊，啲旅行社可能都要谂一谂咧，政府嘅呼吁再有一啲新嘅决定先至得啦。以上嚟自城报嘅头版报道。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红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呢、這个时候梗系要请华梅姐出嚟啦，早晨啦、 啊，早晨华梅姐， 小白同 Barbie， 我系咪得好少时间啊？你话我知， 你有三分半钟啊？ 系啊，好啦，咁我要争取时间啦。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啊，我华梅咧今朝咧准备咗架呢个。防疫 hashtag 咧，抗疫 hashtag 咧，就系、是、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听日又要翻工啦，仲记唔记得咧政府嗰啲啊防疫上班攻略啊？其实咧都有好几样嘅，但系咧其中有一两点我想特别提出嘅，包括咗咧就系、是、佢有呼吁，政府有呼吁啦，大家要减少同事之间正面接触机会，同埋亦都咧最好就系弹性午餐时间，避免聚餐，同埋。 咧落班之后咧，避免去人多的地方，意思就系你唔好周围去啦，翻屋企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对于某一啲性格嘅朋友嚟讲，喺呢个疫情之下咧，佢哋真系好容易适应啊。 系 知唔知边种咧？ 比较宅嘅朋友啊， 系office 嗰啲孤独精同埋独家村啊，又埋唔到堆嗰啲同事啦，系咪好啱咧？仲有 office 里边咧嗰啲被人称为黑面神啦、啊，又或者系部门与部门之间嗰啲死对头啊，亦都会好容易适应到啊，因为佢哋根本就喺 office 都面咗咗嘅，点会有正面嘅接触机会啦？系咪？啊，食饭亦都唔会同台咧，同台食饭反台添啊！我觉得咧真系好啱啊！ 都系，如果唔系啲点心都分唔匀啊！一阵间一齐食饭， 系啊，会唔会系讲中阿小伯同阿芭比你哋啊？ 唔会啦，我哋啊原本都系成日一齐食饭，不过而家唔食啫嘛，同心抗疫啊！ 嗯、原来系咁，咁就好啦。 系 啦，做咩我有时间整添？ 仲有好多喎， 咪就系咯。 哎呀，咁啊真系实在太好啦！因为咧，我喺度谂咧，嗰啲嘅孤独症啊、独家村啊，佢哋咧就可以咧一放工啊，佢唔翻屋企去边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就真系。我相信呢，我哋都要喺呢个时候抗疫嘅时候要学下呢啲朋友吓，都要暂时将自己呢由万人迷呢变做孤独症，咁就可以呢避开呢唔好咁容易聚众啊，亦都呢可以呢係减轻嗰啲病毒嘅散播啊。 係啊，啱啱话梅姐其实呢即係你咁受欢迎啦，而家都应该好多人都係仲係虽然疫情期间啊好想约你，有冇啲办法可以拒绝人得嚟又得体啲㗎。 好容易啫， 点啊？ 仲系我乜嘢电话都唔接啦，除咗晨光第一线嘅电话。 啊，非常之啱喎呢个，特别系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嘅朋友吓，如果预约咗嘅，一阵间 有甩底啊？ 唔系，我哋一阵间会联络你噶。 唔怕啦，你哋一甩底，你有个录影机啊嘛，知得。 啊，系，咁就唔使担心啦。 系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黑面神与孤独症，防疫上班攻略，佢哋最适应啊！ 哇，梗系要啦！呢啲咁嘅时候啊，大家都同心抗疫噶嘛，系咪？如果你话真系仲系谂住成班人。柴娃娃一齊出去食飯嘅話咧，咁就唔好啦。 係咯、啊，要忍下先啦、啊。 係啦，政府都好努力咁呼籲大家啦，所以大家一齊聽阿華梅姐咁講，同心抗疫都係為咗咩啊？大家嘅健康啊嘛，係咪？好，唔該曬華梅姐。 特区政府一再呼吁市民减少聚集，但系仍然有唔少市民去中环、铜锣环、旺角等街头或者系商场，以至去到西贡、长洲等地区郊游。有市民话，因为留喺屋企太耐，需要出门透透气。呢个系商报报道， 《星岛日报》就引述消息报道，政府预计或者会有不同群组爆发。骏阳村剩低嘅第三同埋第四座大厦已经准备就水，随时可以使用。加上新增嘅两栋大厦，骏阳村可以容纳人数增加1000至到1200人，总共可以容纳2500人。港府早前已经透露会使用骏阳村第三同埋第四座大厦，而政府专家顾问团之一。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早前亦都透露，政府已经准备好，如果医管局二线病床都爆满，会开新一堂骏阳村大厦，集中接收康复中的确诊者。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按照食肆的面积来计算资助，每间持牌食肆可以是获得250,000至到2,200,000元不等。食环署署长刘利群表示，如果有食肆不遵守入座率不过半、餐桌的相隔 1.5 米等等规定，或者曾经被检控，当局在他的申请资助时会慎重考虑，不排除不向他们提供资助。有食肆负责人就认为，惩罚做法对于业界是不公平，不应该将违规和资助以赏罚的机制挂钩。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将军澳单车馆公园的草地成为野餐露营集中地，假期的时候有多达30多个露营帐篷，一共过百人聚集，但是未见保安人员在场劝喻驱散。西贡的湾仔营地纵使已经围封，但仍然有市民突破封锁线入来休憩。康文署回复话，禁聚令适用于康文署辖下场地，而 已經在多眼處和較容易群組聚集的地方張貼告示，康文署只會派員巡查轄下各區的場地，如果有違規會按指引上勸喻聚集人士解散，如果勸喻不成功或者重犯才會執法和檢控。《東方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就著政府向市民派1萬元的計劃，政府和銀行的電腦系統接駁工作進展良好，相信可以在6月尾接受市民申請，7月開始派發。陳茂波說，派1萬元的計劃和抗疫措施目標都是舒緩經濟下行的時候市民的壓力，派1萬元是即時有效，而保就業計劃就讓市民保住份工，令到市民在每個月都有收入之下會比較安心。成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自從新型肺炎疫情開始以來，醫管局逐步減少非緊急服務，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到現在已經減少一半非緊急服務，鑑於疫情屬於持久戰，醫管局正研究逐步恢復部分非緊急服務，以及加大公私營醫療合作計劃，將部分非緊急服務轉介給私家醫院。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近期本港出現多款的新型肺炎山寨檢測試劑，聲稱15分鐘之內就可以測出有沒有染病，售價是由幾百甚至上千。社評說，目前新型肺炎的檢測診斷多數都是以核酸檢測為主，抗體檢測為輔，並且是需要由醫生或者合資格人士進行專業操作。山寨檢測試劑誤導市民，延誤醫治，埋下社區爆發的隱患，政府應該考慮立法規管。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說，香港昨日新增4宗感染個案，數字是一個月以來的新低，但這個絕不意味疫情已經受控。一方面，港人放鬆了警惕，社交活動在假期中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全球正迎來第三波大爆發的前奏，整體抗疫形勢依然十分嚴峻，香港遠遠未達到慶祝的時候，任何大意都可能招致悲劇後果。大公報社評。 蘋果日報的評論講道，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確保第二輪千億元抗疫基金用得公平，以及送到最有需要的人和企業手上。如果任由官員憑著長官意志制定基金的細節，千億公帑可能就會出現大量亂用和濫發，各界有必要仔細研究基金的細則，盡可能令到疫情中受創的中小企和市民可以得到援助，用得其所，更加不能夠放棄自救精神，任由政府包攬分配基金。這個是《蘋果日報》評論。 成報社論說，世衛從疫情爆發的一開始已經嚴重判斷失誤，至於是否跟偏袒中國有關，暫時不得而知，但花了好幾個星期持續宣稱病毒沒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等，都已經令世界對世衛失去信心。美國如今有機會提出另起爐灶，計劃成立一個新組織取代世衛，或者是終結世衛繼續禍連全球的機會。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y 健康抗疫超 B 啊。在呢段期间咧，相信大家都好关心一啲老人家啦，或者小朋友啦，因为佢哋嘅健康咧系最紧要嘅。所以喺呢度咧，我送呢一首咧周柏豪嘅《老少平安》俾大家。 能共你见面，走来最多一次，多一天更少下次，活那一个从无有止。若最爱仍在，仍愿称呼我。时候若不早，多一眼都在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4月29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通知书已列明今年重估的应课差饷租值，如果要反对，必须在5月底前以书面提出。 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联络差饷物业估价处。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朝早九点十一分嘅时间啊，咁啊听到朱海婷把声都开心啦。除咗佢啊，虽然今日咧就唔使翻嚟我哋嘅录音直播室啦，系啦，咁但系咧佢都同佢嘅朋友啊做咗个访问，亲亲靓猪妈嘅访问，有曹敏丽嘅下集、哦，我哋一齐听一下。 成个地线，亲亲靓猪妈， 妈咪 ，I love you。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好啦，继续今个礼拜的亲亲靓猪妈嚟，有我的好朋友曹敏妮 Mandy 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嘅 Mandy， hello，hello Heidi，hello 大家好。 嗱，上个礼拜同你分享咧，就知道啦吓，有三个小朋友，咁佢哋都系好乖啦，其实系即系好有爱嘅，觉得你个家庭。咁但系你都讲到啦，好笑吓，始终三个小朋友，咁啊八岁、六岁、三岁，当然啦，好 close， 但系一定咧，我哋话啲兄弟姊妹长大之间咧，有啲嘅。哎呀，妈咪要做和事佬嘅时刻啦，你自己点样去执行呢个角色啊？吓， 我都会通常叫佢轮流咯。咁样轮流，以前就话养细嗰、那个，咁但系而家大大下，我又觉得唔可以乜都养细最细嗰、那个，咁家姐就变咗好唔公平，咁永远最后。咁而家就有时会叫佢哋抽签咯。咁、抽咗签，咁之后，譬如佢哋成日觉得点解？最細嗰個成日都俾媽咪暗瞓覺先，點解媽咪唔可以同我哋暗我哋瞓覺先？咁而家就好咯，因為唔使翻學，咁我就話：咁你哋捱到唔瞓覺，忍到細佬 B B 瞓咗覺，我再同你哋傾偈，再暗你哋瞓覺咁樣咯。即係佢哋都會乜嘢都有陣時會比較下咁樣。 其實你好犀利喎！你諗下暗一個咧，通常媽咪覺得我已經瞓咗啦，唔得唔得，你又要起身，我要暗埋大家姐同埋二佬，你其實辛唔辛苦啊？那個 moment 要你暗完細佬起。翻身再同佢哋可能要 story time， 再倾下心事咁噶嘛，嗬？ 系啊，其实要暗瞓觉咧，得最细三岁嗰、那个，六岁同八岁嗰个咧，通常都自己瞓嘅。但系佢哋可能会觉得，点解妈咪唔同我倾偈先瞓，净系同细佬倾偈先瞓？咁又要揾翻个 balance 咯。咁所以有阵时候会早啲拱细佬瞓，咁之后咧早啲瞓，咁我可以同佢哋倾下偈啊。咁而家就 OK 咯，因为唔使特别早瞓觉，咁第二日唔使翻学。 但系我系好中意咧，即系我哋讲叫做 pillow talk 嘅嗱，以前嘅 pillow talk 梗系同你嘅 honey 啊，你同你嘅爱人或者系你嘅老公啦。而家咧就首先咧，将个 pillow talk 时间都摆咗俾自己小朋友。你自己觉得咧，同女女倾个 pillow talk 同仔仔倾咧，其实系有啲咩唔同咧？嗱，女女好 sweet 嘅，咁我想知道一下佢哋两者会同你讲啲咩嘅小秘密嘅咧？临瞓前通常吓， 嗱，佢哋嘅秘密我就唔爆得啦。 系即咩类型？ 个女咧就系真系 sweet 嘅，咁我觉得都。佢好會體諒媽媽，同埋佢會關心我咯。譬如我有啲頭痛，佢就會叫細佬唔好吵啦。然之後夜晚黑你又會同我講下學校發生啲咩事啊，將所有秘密都同我分享啊。咁但女女咧，無可否認咧，係用多啲心機同佢傾偈嘅。嘅仔咧就反而咧要用多啲時間同佢玩譬如佢容易二仔容易啲發脾氣啦、發敏感啦。咁我哋琴日啱啱發生嘅就呢件事。咁我同爸爸話：要同佢傾下，等佢冇咁容易發脾氣、發敏感。咁我哋就同佢講話：嗱，你咩都做得好好啦。咁但係一樣嘢你要學嘅。佢就話 check me。国际象棋点样去赢嗰个步？即系个脑净系会谂点玩点样，即系。小朋友就好唔同咯， 直接啦，嗬， 系啊， 所以媽咪都話咧，其實我哋成日話，除咗佢哋人生又唔同嘅階段，會又唔同嘅老師之外咧，其實媽咪永遠都係佢哋身邊最貼身同埋最貼心個老師。即係好多時候，用時間多咧去了解個小朋友咧，你都覺得真係喺教佢哋方面咧都係好有用嘅，嗬。即係了解佢哋嘅性格，喺佢哋身邊多啲時間，係咪？ 其實每個小朋友都唔一樣，所以真係要因應每一個小朋友嘅方式去教導咯，即係。 就算他們的學習能力或者他們的想東西的方法，有些人是需要聊天多一點，有些人是需要陪他玩多一點，但是是我都同意，即是現在小朋友真的需要的時間都多的。我記得我們以前小時候好像沒有需要那麼多時間， 是啊，都不懂，我們說沒有，對父母都沒有那麼 demanding， 即是要求我們的需求都沒有那麼多。不過一件事你說得很好，就是說不同小朋友真的個別，就算兄弟姊妹之間都是，都是一個很個別的一個，即是一個個體。有時候很容易父母就說，哎呀，為什麼姐姐可以這麼坐得定，你又會坐不定的，即是怎樣可以要很小心地避免，哎呀，不覺意用来比较早啊，或者将可能同一套摆在他们身上，这个都很难，这个很难做到。 是啊，即系我而家都仲学习紧，但系尽量，起码我知道一样嘢，就一定要对每一个小朋友都公平，俾佢哋觉得妈妈系个个都锡，妈妈系个个都教，而唔系闹你嘅时候，因为唔锡佢咯。 喂，另外呢，我覺得 Mandy 都好犀利，你都好多才多藝。除了即係陪小朋友啦，你做得好好之外啦，咁你呢又得閒會同佢哋呢，本身你畫畫 art 好好嘅，我哋一向都知㗎啦。譬如我哋以前生日Mandy 會一定會畫一張卡俾我哋呀，或者會有啲好靚嘅 art 送俾我哋嘅。咁你都培養小朋友，我知道你同佢哋做好多手工啦，甚至乎整嘢食啦，焗下啲嘅麵包啊，咁焗下啲甜品。呢樣嘢又係你係咪即係做媽咪之前你自己都好鍾意，定真係用咗做咗媽咪之後呢，会是用什么所有你将你所有的 talent 搬出来为了跟你小朋友玩的？ 我都觉得现在这个世代的妈妈都很勤力去学很多东西去教导小朋友，但是我自己就可能由小到大我自己很喜欢在家自己做东西，自己画画，自己自己煮东西，还有自己执屋，还有我养了只狗仔，我开始帮只狗仔自己剪毛，之后就慢慢帮仔女又剪头发，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喜欢什么都是在家自己做的东西。我想可能咁样都影响到我个大女，咁我大女都好中意自己去喺屋企 explore 下好多嘢自己做咯。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好好嘅亲子时间。但系另外一方面，你又好犀利嘅，你知啦，大家都知道阿 Mandy 啦，咁就系慧贤雅集方面啦，我哋好重要嘅成员啦，亦都之前做过系我哋嘅护长啊等等啦。咁而家其实都 keep 住咧兼顾个会嘅一啲嘅慈善嘅事务噶嘛。哇，你点样抽时间？嗱，你知要开会啦，好多时可能甚至乎有啲嘅会务要去做啦，你都真系好叻嘅，抽到时间同埋系好全能啊！ 唔好咁讲，其实慧雅集真系一个 teamwork 嚟噶，我哋有好好嘅会员啦，例如 Heidi 你啦，你年年帮我哋嘅慈善晚宴做 MC， 又帮我哋投到多次， 我净系得呢边嘅啫。 唔系，你真系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好好嘅 teamwork。每一个会员都有佢哋嘅长处去。帮我哋嘅会做唔同范围嘅嘢咯，咁我系只不过做得多、做得长时间，咁就可能知道嘅会发生咩事多啲，俾多啲意见啫。 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做咗妈咪之后咧，真系啦，我哋讲亲咧都系仔女行 number one。但系先生方面咧，我知道先生 Jackie 都系好好嘅爹哋啦，亦都摆好多时间系即系陪屋企啦。你哋两个有冇得即系偷下出去，即系有啲嘅 couple time 啊？呢样嘢我哋成日都话唔可以忽略吓，一定要记住要维系。 是的，其实我们的 couple time 当然是比生小朋友之前少很多，我想所有 family 都是的。但是我们都会尽量抽下，譬如可能一年可能去一次的 short trip， 但是都是等 BB 的时候去到几岁大我们才会去这样做。但是我们譬如情人节我们都会 make sure 我们找个地方吃个饭，就是聊天，就是 kids free zone， 就是我想都是需要的每一对 couple。 咁但系都有阵时，我哋都成日话啦，两夫妇咧做咗爹哋妈咪之后咧，就一定咧，就算系有啲咩嘅拗撬，都因为小朋友。但系你哋两个，我见亲都系即系啊，都好好，大家系有商有量啊，系好好一个 teamwork 去做呢样嘢，都其实几难去做得到 嘅 嗬。 系，我哋都会有讨论小朋友嘅嘢嘅，但系我哋好少因为小朋友嘅嘢而嗌交嘅，因为我哋睇嘢嘅角度 for 小朋友嘅成长，我哋都。比較接近嘅呢樣係幾好彩嘅，咁同埋佢一個好 hands on 嘅爸爸，所以好多嘢佢負責嗰啲咧， 我就盡量俾佢負責曬。咁我負責曬嗰啲咧，佢又會覺得俾你負責。咁所以我哋好似分工咁樣咯。 嗯，即係做得好平衡。嗱，呢個要爆個小秘密就係咧，其實我哋班女仔啦嚇啲 gathering 啦，我哋都幾幸運地咧，好多時就係咧去到有曬小朋友啊，我哋可能喺一個地方聚集咧，我哋啲幾個媽咪真係可以抽埋一邊咧，係可以零零靜靜傾一陣偈，而啲爹哋係好好地咧，好合作地咧，係另外一邊真係會可以湊住啲小朋友。呢個係咪都即係算係幾開心、幾幸福嘅一個 moment 咯？ 係啊，即係我哋嗰啲爸爸，我哋呢一班 friend 嗰啲爸爸，個個都幾好、幾幸福。 嗯，由嗰陣時可能未生小朋友啦，我哋女仔坐埋邊傾偈，佢哋又傾下啲男士嘢，到而家就唔係啦，就負責湊小朋友。即係呢個，我覺得個 teamwork 真係好重要啊！嚇，嗱講下啦，而家小朋友啦，都係即係兩個大嘅都係小學階段啦，細仔仔就幼稚園啦。咁啊，好老土地啦。其實對佢哋有冇啲乜嘢嘅期望，或者你好希望佢哋成長係會即係可以一樣去做得到嘅一啲嘢啦嚇。 我覺得將來嘅世界同我哋而家咧應該會好唔同啦。所以其實我哋淨係教佢勤力，同埋做一個有愛心嘅人。即係我覺得你勤力去學習，即係做一個 curious person 咯。即係你要對事物好奇，同埋勤力，同埋有愛心嘅話，我覺得將來佢自己嘅選擇咯，但起碼呢幾樣 basic 嘅嘢就會 make 佢一個 good person 咯。 可能佢哋第日喺唔同嘅範疇，只要佢有個研究嘅心，咁無論係點，佢哋而家都可能成為一個嘅工作啊，或者一個好特別嘅成就都可以做得到嗬。 係啊，可能將來會有啲我哋而家都未有嘅職業。 呢、這個我哋好期待嚇，希望繼續咧同小朋友一齊成長啦，即係同佢哋即係去經歷呢一個嘅童年咧。我諗爹哋媽咪咧其實自己都係好享受。咁啊，繼續希望咧 Mandy 曹敏妮咧都係一家係都係咁幸福啦，咁温馨啦。咁我哋就經常可以睇到你哋嘅靚相啊嚇。今日多謝曬你啊 Mandy。 好 ，Thank you Heidi。 好， 親親靚豬媽，媽媽 I love you。 身边的你有多好，拥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前无去路，退进不到，前面若幸福，幸福怎捉不到，再苦恼要别去，偏有来互抱，你我都用时限去对到，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减省了压力，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愿难愿爱，为你感恩兼感慨，如此苦苦还留余力再灌溉，对残叶只说未来，谁知我这位蠢材，陪你坚守这困境，自残地把出口封盖，如害怕分开，死不悔改，停滞在樽颈的恋爱，怕挣脱障碍。 来自吴若希的这首歌啊，叫做这位蠢材。 是啊，咁爸爸妈妈就不是蠢材来的。 是啊，小朋友都不会是蠢材来的。 没错啦，咁醒目的你啊，今天夜晚还有啲电视节目好看的、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咧，星期一咧，这个九点半之前咧，彭仔程振鹏又打个电话咧，俾阿刘畅咧问下佢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先啊。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今日咧都仲系呢个红日啦，假期嘅星期一晚上有咩节目选择啊？ 咁每个星期一咧，一定有个重头节目啦。 系铿锵集， 冇错。咁啊，今晚八点钟嘅铿锵集咧，都会同大家去关心一件大家都几关心下嘅事啦。 系疫情， 疫情以外啦，疫情之前都成日讲噶啦，但都关啲事嘅。 哦，系咪啲社会事件啊？ 今年有一件大事嘅，除咗呢个疫情之外，就系咧。嚟紧九月有立法会选举嘅， 哦系， 系啦，即系虽然都唔知道我哋 系啊，好多 立法会选举 太多事发生啦，我哋冚晒啦，几乎 系咯，但系九月都希望大家可以正常去到票站投票啦。 系咁今晚嘅铿锵集会讲佢边方面咧？系 嗱，咁今晚咧就系讲咧，之前咧泛民同建制咧就各出奇谋，去到争嗰啲议席噶嘛。 嗯， 咁啊啱啱咧呢、這个。建制派咧就喺嗰个区议会选举嗰度啊，好似咧就输咗好多个议席俾泛民， 都唔使话好似啦，有数得计啦。 系啦，咁啊泛民咧就想即系食嗰班陈味，就想咧喺呢个立法会嗰度咧都系去抢滩， 再下一城以为 冇错，咁啊想瞄准佢嗰啲功能组别嗰啲议席嘅。 哦，系我有听过， 系啊，冇错。咁但系咧就遇上疫情啦，大家喺呢、這个抢滩啊选战啊嗰度。 嗯、 如果如图嘅时候，疫情又嚟啦，咁究竟可以点样再部署呢？咁今晚就同大家讲一讲。 哇，喺咁犀利啊！即系铿锵集可以即系做到呢个古仔嘅话，咁啊变咗建制派更加要留意，即系知己知彼，两 边都要留意。 系，佢哋会有咩谂法呢？系啦，各自咁样。如果系嘅话，哇，其实佢会唔会今晚节目里面讲得嗰啲系咪真嘅？是不是报啲真料呢？如果讲埋出嚟，咁咪对方又会知道， 系咯？ 定系其实算啲流料出嚟，等你以为我真系会咁做呢？ 你好似嗰啲嗰啲宫廷剧嗰啲娘嗰啲咁样，你 娘娘 你 系我系小鹏子 啊，好难搞啊！ 咁啊，今晚睇铿锵集啦，咁我哋作为观众嘅时候去睇啊，自然有我哋自己嘅分析噶嘛，我哋都唔系省油的灯嚟噶，睇得铿锵集嘅观众啊。好啦，咁铿锵集以外呢， 咁啊接住夜晚八点半嘅日常八点半啦，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咧就请到一位啊，2003年香港沙士咧嘅感染人，咁佢康复咗啦， 哦康复者 系啦，一位康复者就同佢即系去了解多啲咧，有关当年咧呢个沙士系点样嘅一回事啦，对佢身体同埋对佢嘅心态又系点样咧，睇下会唔会可以帮到大家成为今次呢一个新冠肺炎嘅一啲借镜啊， 系又或者俾翻啲信心我哋市民大众啦，不论你系喺呢个过程之中有不幸感染过嗰个新冠肺炎嘅，又或者系而家仲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嘅，咁大家都可以有一啲嘅鼓励嘅，即系从一啲嘅康复者嘅心声当中，我相信吓， 冇错冇错， 好 咁啊！呢、這个日常八点半咧，逢星期一其实系讲系旅游啊，去下游山玩水咁样嘅， 系 咁啊，今晚咧都会一样啦，咁啊，但系大家即系大家暂时就未可以去到外地旅游住啦， 系 咁啊，但系香港旅行咧，即系都其实好多好地方嘅， 系 咁啊，今晚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這个绿巢啊嘅石林。就帶大家去石林嗰度睇下，欣賞嗰個好獨特嘅地貌。 哦， 係啦，個終點咧就好方便嘅，就去馬鞍山嘅燒烤場嗰度燒嘢食嘅。 哦，哇，石林啊，哦，即係唔使去到呢一個嘅內地都有個石林噶嘛。 係啊，即係阿凡達嗰個噶嘛。 咁我唔知阿凡达嗰个点样啊？喂，咁但系呢一个嘅石林啊，都应该喺香港咧。如果系唔系咁多朋友去过嘅话咧，咁就可以透过荧光幕咧，就而家就算唔出得街嘛，咁啊睇住荧光幕，我哋一班嘅摄影师同啲导演咧，就带大家安坐家中都可以欣赏到呢自然风景、啊。 系啦，等到嗰个限聚令一解禁啦，咁大家可以又翻去香港度玩咯。 系咧，咁都几好选择吓，咁都系港台电视31今晚嘅节目嚟嘅。咁多谢阿畅先同你倾到呢一度啦。 好啊， 下次再讲。多谢，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累计超过54万人确诊新型肺炎，21000多人死亡。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单日再多758人不治，数字连续第六日超过700。州长国务话，虽然入院人数减少，但是民众不应该松懈，又说不应该急于解除任何禁令，恢复正常经济活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认为，过去一星期的确诊人数似乎已经稳定下来，包括 N95 口罩在内的保护装备，未来一星期应该有足够存货。美国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局长哈恩预计，国内疫情已经接近顶峰。哈恩强调，仍会以公众安全和人民福祉为优先，认为可以5月1日作为解除禁令的目标，但现时去决定几时放宽限制为时尚早。意大利下令在西西里岛对开一艘救援船上的156名难民转移到另一艘船接受隔离检疫。这艘德国救援船上的难民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中东，由于担心新冠病毒传播，早前被拒进入意大利和马耳他港口。意大利交通部说，西西里岛的医疗系统已经很紧张，因此要求船上难民转到另一艘船接受病毒检测。而在希腊，自当地爆发疫情之后，政府要求身处难民设施的人士接受隔离。至今5个岛上的难民营内都未有人确诊感染，但有救援组织担心，由于设施环境恶劣，一旦爆发疫情，病毒将会迅速传播。内地在过去一日再多108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是超过5星期以来单日最多人感染，其中98宗是由境外输入，10宗是本土感染，分别是黑龙江哈尔滨的7宗和广东的3宗，新增死亡病例有2宗，都是来自湖北。另外，过去一日新增61名无症状感染者，29宗当日转为确诊病例，仍有超过1000人接受医学观察。全国累计超过82000人确诊，3341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出院。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奇的一名女律师透露，他亚桑奇重申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期间恋上对方，之后为亚桑奇诞下两名儿子。女律师莫里斯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亚桑奇身处大使馆期间几乎每日相见，两人2015年相恋，两年之后订婚。亚桑奇透过视像观看两个仔出世，都曾经在大使馆和两个仔见面。莫里斯说，公开两人的关系是因为担心亚桑奇会在监狱感染新型肺炎，希望争取他获释。被美国指控泄露机密文件的亚桑奇，去年4月被厄瓜多尔撤销庇护资格，随即被英国警方拘捕，并且因为早年违反保释条件而入狱50星期，原定去年9月刑满，但是由于美国申请引渡亚桑奇到美国受审，法官下令不准他保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非常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阿欧。 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时间嚟到早上嘅9:35，收听紧嘅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仲有小白喺度嘅。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享乐时代啦，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咁啊其他嘅晨光主持人都可以咧分享一下嘅。今日咧阿 O 分享一下，等我哋两个听下啱唔啱玩先。 好啊， 早晨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Barbie， 早 晨早晨。喂，依家咧电话 O 唔 OK 啊 ？OK 啊， 系、 okay、 啊，好好啊。 OK 啊，非常之好啦。喂，咁咧今日咧要讲下车呢一样嘢。嗱，话说咧，我咧就冇小白同埋 Barbie 咁爱干净嘅，即系你哋都会清洁啲啦。咁 Barbie 女士啦，就自然会执正啲啦。咁啊，小白咧。是不是处女座冇记错 咧？不过奇怪、哦，我咧其实屋企都好干净，但系车咧我唔系好干净嘅就， 好、哦、多人都有呢个现象、哦。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第一车咧，你成日喺街嗰度行，咁我又唔系话即系每一次揸车都开冷气，咁开住个窗，啲尘啊一定又系吹到入嚟，即系嗰种咧。没完没了咁去到打扫架车咧，令到我觉得心力交瘁。 嗯， 所以有啲厌倦。 系啊，所以有时候觉得架车咧，只要佢唔好太过分咧，由佢啦。同埋嗱，我又有细路，有只狗仔，有阵时甩毛啊，喺架车度食嘅，整到污糟邋遢咧，都沮丧噶啦，已经系啊，所以由得佢啦。 我以为你头先讲咧嘅干净企理咧，系嗰个执整啊，即系个整齐度 吓。 因为咧，我好记得咧有一个印象就系、是、我知道咧，我以前有个同事咧。就係屋企咧係好靚嘅整得，咁、 啊、 但係咧佢有一次咧車過我啦，我搭佢架車咧，我係嚇咗一跳嘅，係、 啊、 因為咧嗰、那個係一個靚女嚟嘅，咁、 啊、 我就諗、嗯、啊佢間屋又咁靚啦，裝置得出嚟，即係成日見佢影啲相出嚟都好靚啦，咁、 啊、 但我搭佢架車嘅時候咧，我係嚇到靜，佢誒唔好意思，佢成架車後邊咧個後座都係衫啦、雜物啦、化妝品啦。跟住我就哇，喺、哎、咁样嘅咁，於是我就覺得嗯，即係有時真係可以好大對比，我知道嚇。 喂 ，Barbie， 你真係講得好啱，我都係咁嘅。舊時係啦，舊時咧成架車後面都係衫啦。咁隨住依家喂大家都大停工啊，本身要著嗰啲西裝咧，全部都攞曬翻屋企，以至啊乾仔曬，反而咧架車係好乾淨。點解無端端講架車咧？其實咧係。近呢排啦，嗰啲車主們咧 inspire 到我嘅、 嗯， 我自己個屋苑咧，即係嗰個樓下嗰個停車場咧，哇，見到勁多嗰啲叫做愛車人士咧，就開始自己幫自己嘅車打蠟啊，可能咧、哦、就是、因為冇嘢做啊，留喺屋企咁啊，即係對住啲細路仔或者對住太太或者女朋友對住媽咪啊，太悶啦，咁啊唯有去翻自己咧第二個老婆嗰度。就係架車嗰套啦，咁、咧就即係嘗試打蠟啦。咁我冇打蠟咁誇張，不過咧可以分享近排咧買嘅三樣汽車小物啦。嗱，有一樣嘢咧就可以同阿小白先去分享，直情開心 share， 直情可以借埋俾你用。 空氣清新機啊，車入邊嗰啲啊？ 唔係，第一樣咧就係、是你可能咧都會有陣時條胎咧，咁啊未至於光頭喎、哦。但係咧，又會咧變黃啊！條胎可能因為香港雨水多啦，咁啊唔知氧化定點咧，即係成條胎咧會黃黃地色，本身黑色咧變咗偏黃咁樣啊， 好似舊咗咁樣。 係啦，近排咧我就喺呢個深水埗咧10多蚊咧買咗一支咧超勁嘅輪胎泡沫光亮劑。 哇！ 咁咧嗱呢一支嘅產品咧就係、是、就咁噴落去嘅啫。噴完之後5分鐘咧，佢可以講咧，成件事咧係焕然一新啊，完全係唔同咗一個叫做感覺出現咗啦。嗱、 啊， 我而家試下將個 before after send 去呢個晨光嘅群組，咁你就有機會睇得到咧，究竟啊當中個分別係啲咩？而且最緊要係個價錢抵還、 啊， 大概 around 15蚊到有一支咧。咁同埋呢啲一支咧好鬼大支嘅，根本一架車咧你噴唔曬嘅，你可以。 將成個港台咧其他同事啲車咧都噴一次咧， 交俾你啦，O。 我自己睇到阿O啱啱 send 咗張相出嚟咧，咁佢就係一支好似嗰啲殺蟲水咁樣啦，咁啊咁上下 size 咁啊噴，咁佢咧就話到啦，使用之前條胎咧就可能暗瓦模式嘅，咁噴完之後咧就連條胎咧。都黑色到啦，黑到咧就系反光咁样。喂，但系我突然间谂到一个问题啊。嗱，条胎咧，即系我对安全系特别 alert 嘅。 系咯， 因为咧嗱，条胎佢系因为真系旧咗而变咗颜色噶嘛。其实有机会佢系要换胎。 系， 即系嗱，如果我用嘅话咧，我就好担心，因为我喷完条胎之后咧，条胎靓咗好多啦。但我唔记得咗，原来嗰条系差唔多光头胎而要换啊。 小白你嗰个担心都系啱嘅，不过嗱、有啲朋友就真系唔知点解咧，可能平时唔系泊喺室内停车场啊，其实条胎咧换咗一两个月到咧，俾太阳晒得多啊，晒到变咗黄色啊，咁佢又叫做有阵时你成架车咧，有啲爱车人士成架车啊打晒蜡啊蜡米啊，唔知咩几多 M 镀膜咁样，系得条胎咧黄冚冚咁样，咁呢啲咧估唔到十零蚊嘅。咁嘅嘢咧又幫到手，呢啲嘢似咩咧？似嗰啲咧，你平時有白頭髮咧，噴翻黑嗰啲咁嘅感覺，即係白髮變黑咁樣。 佢係咪淨係噴嘅？跟住就唔使抹噶啦，係嘛？ 係啊，唔使抹嘅。佢噴完之後咧，等五分鐘。佢唔建議你即刻開車嘅。你噴完之後等五分鐘，跟住條胎咧，好似變咗魔術咁樣，變到黑烏黑黑咁樣。 哇！咁如果呢個真係都可以試一試喎，如果條胎仲新嘅時候，又覺得佢個樣啊舊舊地嘅時候，不妨試一試啦。個人都有呢啲嘅滿足感喎。 係啊，有陣時諗住都係另立立一啲啊。嗱，呢個咧就可以開心 share 嘅，咁啊同你啊同其他即係有揸車嘅港台同事一齊噴下啦，開心下啦。喂，另外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煩惱，就係有陣時咧你搭車嘅時候或者揸車啦，你都會成日將啲嘢咧無論係散紙又好啦，以至係一啲小物咧，成日跌咗啲車罅嗰度啊，即係特別係駕駛座咧，喺個波棍隔離嗰啲車罅嗰度啊，你有冇啲咁嘅體驗啊？成日將啲嘢跌嚟跌去。 有啊有啊，我仔仔上次咧喺架車嗰度食甜筒啊，佢跌咗跌咗 呢個好麻煩、 跌咗個朱古力脆皮落條罅嗰度，有冇計啊？喂！ 呢個真係要大清洗啦！ 執翻嚟啊！依家 我離遠見到，因為我隻手撩唔到啊！我離遠見到佢擎咗 啊！究竟點樣可以將啲甜筒咧掹翻出嚟啊？或者將啲散紙掹翻出嚟咧？我就冇計啦。但係咧可以防範於未然。原來咧依家喺嗰啲汽車精品鋪頭咧，或者芭比最喜愛嘅網絡購物咧，產生咗一種產品應運而生，就係咧喺啲罅位咧，佢會有啲攝住嘅叫做塑膠材料俾你攝住，你覺得喂咁都係斬腳趾避沙蟲啫，咁你攝住咗佢，咁啲嘢唔會跌落去啦。佢仲可以增加一個功用啊，就係好多格數再加埋呢個攝住嘅嘢咧，就俾到你咧多一啲收納嘅一啲叫做唔同嘅鈎啊，或者一啲。位置出咗嚟，譬如你又多咗啲位置可以能代下平時嗰啲八達通啊，你過隧道嘅時候咁啊，又多啲位可以擺銀仔啊，咁再加上就係你防範啫。如果你有呢一嚿嘢咧，你阿仔嗰個甜筒咧都係跌翻落去 嗰格嗰度啫。 系啦，嗰、那个格嗰度，咁你咪成个格，讲真嗰啲十零廿蚊嗰啲嘢，你中意洗就洗，唔洗抌咗佢啦，系咪？ 洗啦，我啲悭价证。 系啊，咁就跌落去嗰啲车罅嗰度啦。咁呢个都系近呢几年出嘅一啲叫汽车小物嘅。我记得即系阿小白，你都揸咗十几廿年车啦。我记得 系啊， 好耐啊。我记得我第一日入嚟港台嘅时候，你已经系驾驶者。 冇办法住得太远。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当然系未有呢啲咁嘅啊，又话帮你摄住条汽车啦。有阵时咧，即系将啲钱啊，即系或者一啲重要嘅文件咧，摄咗喺啲罅嗰度咧，其实你的手大啲咧，你系好难摄到只手内攞翻啲嘢。 咁紧要，重要文件都摄咗条罅。 系咯， 系啊， 夹万咁用啊！你当架车嗰啲罅系 结婚证书啊，呢啲 总之啊， 身份证啊，摄咗喺条罅度。 喂，结婚证书摄嗰个位都 OK 啊。 结婚证书都系摆喺保险箱，边个想攞出嚟嬲起上嚟搣咗佢都冇咁容易，起码今日做唔到，因为银行唔开门，系咪先？咁啊，即系唔系搞下嘅啫，即系假期流啦。好，第三个咧，短短地分享埋咧，就系咧呢个 即係小白講得啱啦，就係、是、呢、這個關於汽車嗰、那個空氣清新嘅機咁樣。 哦，點樣㗎、啊、呢、這個插電嘅？ 係啦，插翻喺嗰個叫做打火機嗰個位啦，點火嗰個位啦，火炬位。咁啊之前咧其實唔捨得買嘅一直都，因為咧都係啲日本大廠牌啊，嗰啲叫做負離子空氣清新機啦，喐、一喐咧就千幾蚊㗎。 係咯，唔捨得。 但係咧近排咧疫症啊嘛，咁大家都會注重啲自己個車嘅室內空氣情況啦。咁、無論對屋企人又好，身邊人又好，以至朋友上到車咧，都會覺得哦，你有呢、這、一個叫做空氣清新嘢個感覺，其實就係真係感覺嚟嘅啫，就好似空氣就清新啲。因為其實我做過一個 research 咧，其實呢個空氣清新嘢咧，即係無論係負離子好、等離子好、乜離子好咧，其實佢係冇殺菌效用嘅，喺呢、這個。肺炎病菌嗰度咧係毫無功效嘅，可以講。 咁你擠幾條長鼻炭喺度都得啦，因為你長鼻炭仲唔使插電添。 係啦係啦係啦，應該叫鼻長炭。 啊係啊，鼻長炭係，唉好彩有你喺度。 小白你講得啱嘅，鼻長炭都啱，不過唉、算啦，有陣時都投向下科技啦，因為咧依家多咗好多港產啊。即係 made in Hong Kong 或者香港品牌嘅一啲嘅叫做汽車嘅空氣清新機仔咧，喂、大概造價去翻$250到啫，咁咧你個感覺上咧又覺得哇係好潮啲喎，你千幾蚊就話唔捨得買啫，你$250你買嚟，即係有陣時得個求個心安咁樣都好，咁你車內嘅空氣咧即係流轉得快啲，咁都可以令到你架車即係少啲異味啦，咁咧。但是呢我就发现一个小贴士啦，就是呢你用这个空气清新嘢嘅时候呢，咁呢原来呢要一个至两个月呢你要清洁一次嘅。 哦咁梗啦。 清洁呢好多人都唔知道，喂清洁究竟点清洁 啊其实呢我上去视频网站嗰度搵咗好多片啦。咁其实呢就攞支棉花棒，跟住呢就染少少火酒，或者染少少依家大家用开啲酒精搓手液啊咁样。跟住咧就佢有個通風口，其實係兩個好細嘅窿嘅，好似手指尾個手指甲咁細嘅啫，嗰兩個通風口。咁咧就攞個棉花棒咧就捽捽捽捽捽，跟住咧就掟翻啲污糟嘢出嚟咧，咁就可以清潔得到。如果唔係咧，你一個至到兩個月咧唔清潔咧，其實咧你有呢部機汽車咩空氣清新嘢喺度咧，其實係冇用嘅，因為到第三個月咧佢已經擠 濕咗。 污糟咗啦，污糟咗，咁你不断吸住多一啲叫做污糟嘅空气，或者个过滤网污糟咗咯。咁呢一样都系一个少少生活嘅小贴士啦，咁啊帮助大家。喂，唔系有啲嘢你买咗之后咧，就一劳永逸噶啦。你买完之后咧，可能三四个月咧都要搞搞佢，咁啊令到你车厢内嘅空气咧就 fresh 一啲啊，清新一啲。 要啊要啊，我自己最近咧架车咧都加添咗两样好重要嘅嘢。 系咩咧？ 系 咩啊？ 加添咗两样，第一样咧就系呢一个嘅汽车调胎个泵器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泵啊。 哦。 因为嗰个电系啦，胎气嗰个电子泵。 哇！你有呢嚿嘢啊？调喎、小白。 我就系因为我上次咧有一次喺公司就俾人俾系啦，俾人发现咗我条胎就完全冇咗气。 嗯。 咁跟住后屘咧就好彩有阿同事就帮我泵翻胀气。 佢幫你泵埋啊！直頭 係啊，同事， 哎呀，真 係變神啫嘛， 嗰 個同事係啦，跟住佢又幫我泵翻條胎啦，咁我先可以揸翻架車出去整翻好條胎嘛，咁at least漲翻先。咁呢個係我第一樣已經入咗手嘅嘢啦。第二樣啦，好啦， 呢嚿嘢幾多錢到啊？阿小白，我又想 問。我兩嚿嘢連埋呢一嚿，第二嚿咧就係嗰、那個、那個、那個叉電機，因為嗰個叉電機咧，佢就話其實可以俾電話叉啦。同一時間咧，因為我有諗啊，嗰、那個咁樣嘅泵咧，佢就要插住我汽車攞電噶嘛，跟住先泵得著嗰個車胎噶嘛。如果我嘅車冇電咁又點算咧？咁我哋成日都話又攤唔著，又或者要揾嗰啲即係俗語嘅叫咩過江龍嗰啲攞人哋個車頭駁翻條線先攤得著架車啦。 舊車啊， 係啦。咁所以而家我直頭連埋嗰嚿電咧，我都買埋。 哦， 咁我就無往而不利，又可以借俾人，咁又唔使話驚去到啲你知我荒山野嶺地區，我邊度揾條過江龍，同邊度揾第二架車嚟幫我攤翻著。 你已經作咗最壞嘅打算啦。 冇錯啦。咁所以呢兩嚿嘢咧，我就已經安全地入咗手啦。啊， 芭比， 點啊？ 小白咧，終於可以做到白師傅啦，因為通常咧都係一架車有時咧，你要 call 師傅啊嘛，咁你下次 call 邊個師傅咧？ 就 call 我 師傅啊，又係喎， 我車啱啱啊冇電喎，攤唔著喎，麻煩你過嚟救一救車，俾翻兩嚿水茶錢你啊。咁樣我 可能係啊，借嚿電俾佢插喺好似過江龍咁樣插住個車頭咧，就攤得著噶啦。 系啊，真系几好啊吓！咁啊，大家都注意驾驶嘅安全啦。 好啦，唔该晒哦， 拜拜。 二台通识六十秒，你有冇计过自己每日会用几多时间上网呢？无论系利用社交媒体、网上购物、网络游戏，到底点样先算系上网成瘾呢？ 上网成瘾的特征包括经常觉得被互联网迷住，被网络占据，觉得自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才会得到满足感，曾经多次努力尝试去控制或者停止使用网络，不过都是失败。 还有当你试图减少或者停止上网的时候，会觉得闷闷不乐，还会为了上网而影响学业和同家人的关系，亦都会经常向家人朋友隐瞒使用网络的程度。 如果你的子女有上网成瘾的特征，家长可以试下将电脑放在方便监察到子女的位置，然后订立使用规则，亦都应该鼓励子女培养其他兴趣，重新建立一个健康的上网习惯。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波盛雅一，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郑太喺度。早晨、啊， 早晨，郑太。 早晨，早晨，各位主持，早晨，你们好。 你好啊， 多谢你朝朝陪我整早餐嘅， 系咪啊？有啲乜嘢靓嘅早餐啊？我哋如果你话我哋陪住你整咗啲咩好嘢食啊？ 好嘢，因为我系凑紧两个孙噶嘛。 吓， 咁朝头早佢哋要翻学咧，咁我就系俾奶啦，有啲嘅 confess 咧就 yogurt 捞佢啦。通常咧晏昼咧我就焗咗面包，朝头早就当早餐食啦。 哦， 系啊， 好健康，好好啊。 系咯， 系啊， 系啊，我听落我都好开心，因为我食得都好唔健康噶。 系咩？ 系啊， 你运动量够唔紧要嘅。 都唔系咁讲噶。好啦，嗱，阿郑太，咁你今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系咪啲诶同啲孙仔有关嘅先？头先听到你提孙仔，佢哋系咪生日？ 系啊系啊，全部三个都系生日。 哇，三个都生日啦，几时啊？ 系啊， 叫咩名？ 一个咧就系四月九号。 四月九号嗰个系 咗啦，而家补啦，系咪？ 系叫咩名啊？四月九号嗰个， 佢叫卓希。 卓希， 十五岁。 十五岁，生日快乐啊，卓希！ 哦，咁第二个咧就喺澳洲嘅孙仔啦，佢就五月七号，咁啱啱十岁。 十岁， 系啦。第三个 叫咩名？叫咩名啊？澳洲嗰位 ，Hayden 弟弟。 诶，听唔到。 Hayden 弟弟。 Hayden，Happy birthday！ 澳洲讲英文啦。 跟住咧个孙女咧就六月十七号。 哦。 咁佢叫希文，佢十二岁。 希文， 希文， 系啊系。 生日快乐， 祝佢生日快乐啦。 哦 ，OK， 咁啊，恭祝佢哋咧三个孙仔孙女咧就系身体健康啦，学业进步啦，最紧要就天天开心。 系，最近冇翻学，有冇又有机会多咗时间，可能同佢哋喺呢个网上见面咁样，有冇？ 系啊，佢哋通常而家系因为读中一啊嘛，咁佢哋系网上做功课咯。 系，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有冇煮多几味啊？即系除咗早餐之外，晏昼夜晚有冇去服侍埋佢哋？ 有啊，三餐啊，吓，好忙咯。 哇， 可以教埋佢帮手添，如果佢得闲嘅话。 孫女咧個仔就即係個孫仔就麻麻地中入廚房咯， 係 啊，咁而家因為係而家就喺翻去自己屋企咯，平時就喺我度咯。 澳洲嗰個咧有個去咗澳洲，有冇俾啲 recipe 佢啊？俾啲餐 冇啊，冇認識過佢，係咪澳洲佢啲鬼仔咧？啲咩 不過唔係㗎，佢哋自己咧喺嗰邊獨立，可能分分鐘翻到嚟煮到好多味送俾你食都唔頂㗎。 媽咪整咯，即係我女整咯。 嚇，哦，就係八汁意粉同八汁通粉啊嘛。 同埋薯条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咁仲有咧，补足咧喺三月十号咧系我结婚四十七周年， 哇， 系啊系啊系啊， 好开心啊呢个系，有啲咩 今年 今年麻麻地啦，因为平时我通常都系食自助餐啊出去，今年就喺屋企啦，咁啊煎咗两件牛扒同公公 share 咯。 系，咁啊都系一种咧快乐嚟嘅，最紧要就系身边嘅人陪住自己， 喺屋企自己下厨啊，烛光晚餐先有情调啊， 系咪啊？ 系啊， 可能我平时都系三餐都喺屋企食，所以冇乜觉得特别咯。 唔系嘅，有阵时做多少少布置咯，例如食饭嘅时候可能唔开灯嘅，我哋用蜡烛啊，咁啊第二个情景，第二个情趣啊嘛， 系咪？咁啊系，咁啊跟住咧，3月8号咧系我细女结婚17周年纪念日，即系3、4、5、6都系有节日咯。 哎，咁啊非常好啦，希望咧你身边嘅朋友同埋你自己个个都咧都系甜甜蜜蜜、开开心心、身体健康系嘛？ 好，最后咧我工作咧就系全世界嘅人咧都身体健康，咁可以搞。轻啲要人嘅啦，冇咁忙咁大压力。我谂香港一定打赢呢场胜仗嘅， 肯定打得赢啊！你放心啊，郑太，系啊，有只歌曲你今日特登想点唱呢只？ 系啊系啊， 点解嘅？点解揾翻你？哥哥中意听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哥哥中意听。 好啦，揾翻只歌俾你听啊！梦想成真，拜拜 拜拜，充满住童真同埋梦幻嘅歌曲，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呢只歌一样咁开心啦！我同你都会一起喺度唱歌， 系啊！呢首歌我真系自己都好中意，日本一位女歌手啦，叫做 Mao 啊，咁啊中文译名歌曲咧叫做《梦想成真哆啦 A 梦》啊，咁啊入边啲歌词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其实个心咧永远都保持住梦想，其实身边咧好多人咧。 都是我们的哆啦 A 梦，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疑难，一起努力向前。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再见， 拜拜。